时间系下昼嘅5:19啊！欢迎大家收听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今日为大家主持嘅有陆宇光同埋杨立门。杨立门你好， 系大家好。 第一个钟头时间咧，想同大家倾一倾咧关于长者住屋嘅问题啦。咁事缘咧，今日咧申诉专员赵慧贤咧就对呢个嘅房署嘅长者住屋同埋改建一人单位嘅安排咧就展开主动调查啊。咁就点解咁讲咧？因为根据房署嘅资料咧，咁啊截至到2021年嘅6月尾咧，改建一人单位同设计相近嘅长者住屋单位嘅空置率咧都达到60%咁多啊。咁当然听。听落咧，即系呢啲嘅住屋咧，如果系空置率高嘅话，咁而家亦都系公屋嘅轮候，亦都系时间越嚟越耐啦吓。咁啊，讲紧一般申请都超过6年嘅等候时间啦。咁就想希望咧，就检视一下呢啲嘅长者住屋啊，啊，即系改建一人单位啊，有冇得更加去善用咧？ 系啊，呢啲长者嘅住屋咧，系上世纪80年代、90年代开始系房协系兴建嘅，咁咧就佢系真系希望一啲长单即系独居嘅长者咧， 呢、這个应该系房委会房屋署做先嘅， 系房委会对唔住，房委会系做先啦吓。咁咧就希望呢独居嘅即系长者可以快啲入住咧，就但系佢哋系需要系同其他嘅长者一齐系共用某啲嘅生活设施嘅，包括譬如话浴室啊或者厨房啊咁样吓。咁因此咧就都有个问题咧，就系会都好多有时会引起摩擦啦，即系共住嘅即系住客之间啊吓。咁因为生活上有好多地方即系嗰个距离太短嘅少嘅时候咧，就真系会有造成一啲嘅摩擦嘅。咁亦都真系发生过一啲即系比较暴力嘅冲突，都试过添吓。咁都几唔愉快。咁因此咧就有好多即系申请呢啲房委嘅住屋嘅人士咧，都系唔系好满意。咁亦都唔想接受即系呢啲咁样嘅住屋嘅吓，咁因此咧就嗰个空置率就即系比较高啦吓。咁我觉得申诉专员系而家主动调查咧都系好嘅，咁但系咧我哋而家就暂时系未有嗰个所谓所有呢啲嘅所谓与设计与长者住屋设计相似嘅单位，同埋真系长者住屋嘅单位总数究竟有几多？因为似乎就系话60%几啦个空置啦，咁但系整个问题究竟有几大咧？因为头先你都讲。即系我哋有好多人系等紧公屋嘅吓，即系嗰个公屋轮候册嗰个平均即系等候嘅时间系好长吓，咁所以即系我都希望即系有关嘅当局咧系可以真系尽快系解决呢个问题。 我哋今日都有向房屋局咧去到查询，而家呢个长者住屋咧仲有几多间咧？咁同埋咧，其实而家咧就系房署咧都系做紧一啲嘅改建嘅计划啦。咁究竟个进度如何咧？咁不过暂时到而家咧都系未有回复嘅。剛才都讲啦，其实呢啲嘅长者住屋咧就系80-90年代开始咧就推出嘅，咁最初咧就系俾一啲嘅单身年满60岁嘅长者咧去到入住啦，咁可以话系一个即系院舍式嘅公屋嘅，咁就有一啲嘅福利员咧可以24小时咧就提供一啲服务噶，咁而咧亦都有譬如头先都讲啦吓，共用厨厕嘅一啲情况啦。咁正正因為共用廚廁啦，咁所以頭先你都講有啲嘅衝突發生啊、摩擦發生啊，咁亦都咧係有一啲嘅空置率咧，其實係比較高一啲嘅。咁所以咧，房委會就話咧，2000年開始咧已經係停止再興建呢啲嘅長者住屋噶啦。2001年開始咧就全面放寬呢個入住長者住屋嘅年齡限制啦。咁都希望咧即係將呢啲嘅空置嘅長者住屋咧盡量租出啦。咁但係咧見到呢啲嘅院舍式嘅長者屋啦，嗰啲嘅需求咧都仍然係逐漸縮減啊。咁於是咧，房委會又喺呢個2006年開始咧，就實施呢個逐步轉型計劃，將一啲空置率偏高嘅一啲長者住屋咧，就改建做其他嘅用途嘅。咁而就便利呢個改建嘅過程咧，咁亦都係2009年開始咧，房委會係停埋去編配咧就部分長者住屋嘅單位添嚇，即希望咧停止呢啲嘅單位再編配啦，咁就可能係令到譬如某啲嘅住户搬出啊，又或者可能某啲住户過身啊咁樣啦，咁就可能咧就騰出呢啲嘅空間咧就係繼續去改建嘅咁。咁就房委會就而家咧已經冇提供淨係俾長者入住嘅特別住屋單位噶啦。咁但係咧就仲有部分咧係仍然都係入住嘅，即如果長者都有需要去入住呢啲嘅院舍式住屋嘅話咧，都仍然係有嘅。 不過就面對住頭先都講啦，即係個空置率咧仍然都係高啊，因為都仍然有唔少嘅人士咧，可能係唔中意呢啲共用廚廁嘅啲設計啦。咁、所以咧就呢啲情況之下，應該點去處理咧？係咪繼續啊去到嗰個改建嘅工作咧？咁、而講翻轉頭，即係其實呢啲嘅本身最初嗰個原意嚇、就係、一啲嘅院舍式嘅住屋。是不是在香港是有需要的呢？即当然如果是一些要比较深层护理那些、可能那些长者 真的 会被 去了 院舍 了。 一直以来呢这些长者住屋呢都是被一些不需要太多照顾。但是呢又有一个比较近一点的服务、有福利员刚才说、的一些服务的一些住、院舍式的 住宿。咁俾呢啲嘅人嘅，咁其實嚟緊香港有冇需要咧繼續去做呢一類嘅院舍式嘅長者屋咧？ 係啊，即係都係喺個政策層面咧，我覺得都需要做一個盤點啦。因為既然亦都真係有呢個需要嘅，即係我諗好多長者嚇獨居嘅長者嚇，有冇人照顧佢都好啦，都需要入住呢啲長者屋。咁但係咧，亦都試過啦，而家房委咧就係即係嘗試過呢個模式咧，又唔係咁好，因為真係唔係好人性化嘅，即係佢嗰個設施嚇。咁究竟點咧？係咪都可以參考翻外地嘅做法啦？或甚至我哋本地，譬如房協都有一啲嘅成功嘅例子嘅。咁我呢一陣我哋可以探討下嘅。 嗱，仲有咧就係因為申訴專員公署咧都接咗投訴啊，就係又話啲有啲非长者公屋申请人咧，咁佢系未有参与特快公屋编配计划噶，咁、但系就被编配去到呢个长者住屋单位，咁佢咧就系、当然可能未必好啱佢嘅心意啦，咁所以就拒绝咗呢次编配，咁、而失去咗一次编配公屋嘅机会啦。咁房署嘅资料亦都显示咧，过去嗰五年咧，每年系有过千宗获编配呢个长者住屋嘅公屋申请者拒绝呢个配屋嘅个案，咁所以其实都系一个即系可能系一个错配的情况出现。好啦，各位听众啊，唔知大家有冇都留意到呢啲嘅长者住屋嘅情况咧吓？咁如果系长者嘅话，大家又觉得系有冇需要有一啲即系特别为你而设嘅一啲长者屋可以俾你选择咧？都欢迎大家打电话嚟1872311同我哋倾一倾噶。咁呢个时间咧，我哋电话旁边请嚟房委会嘅委员，亦都系观塘区议会主席柯创成同我哋倾下。柯创成你好， 卢宇光、杨南门，各位听众大家好 吓。你好，柯创成。 首先请你讲下咧，你点样理解咧？即系而家嗰啲长者住屋嘅空置率咧，即系有成六成咁高咧？ 嗱，其实我嘅理解咧，申诉专员公署今日咧都系主动咧系处理咧房屋署咧辖下一型设计嘅长者住屋嘅单位啦。咁呢啲就系本身而家我哋现时咧可能系遍布喺咧每一座楼嘅楼层上边，以往系一个大单位嚟嘅。因為八九十年代咧，呢個需求係比較殷切啦，所以房委會房署咧就按實際情況，將個大單位就劏開三間細單位，就 A、B、C 啦。咁然之後就將個廁所同埋廚房咧係共用嘅。咁就今次佢嘅主動調查原因咧，就係話即係申訴專員就覺得喺呢個空置率上面咧係好難令到公眾可以即係釋除疑慮。咁我自己本身喺地區嘅掌握或者嘅觀察咧，其實通常呢一類嘅一個大單位就變咗 A、B、C 嘅單位咧，通常以往都係啲長者住嘅。咁好多時長者因為譬如百年歸老啊，或者入咗安老院或者翻去鄉下咧，佢嘅單位咧就會係即係吉咗嘅。咁就按現時嘅政策咧，就會將嗰個單位咧係凍結，咁就直至到咧，譬如另外一夥私户咧搬埋咧，咁房署就會將成個單位咧就係、是、做一個改建，還原翻原本一個正常嘅單位，就係、是、根據輪候冊咧就編配俾市民嘅。咁呢個做法咧，其實都係即係人性化啦，都係按實際情況處理啦。咁但係大家都知道咧，其實住親呢啲一型嘅長者住屋咧，其實大部分都係長者嚟嘅。咁好多時佢哋都佢哋嘅意願，加上房署又唔能夠逼佢走嘅。咁通常即係房署嘅同事咧就會走上門，就同呢位長者傾下，你有冇啲咩特別需要啊？各樣嘢啊，咁就盡量就滿足佢嘅要求啦。而房署都提供咗一啲咧叫終身免租，即係話如果呢個私單位嘅長者佢願意搬去同等類型嘅長者住屋嘅話咧，佢就可以享有終身免租啦，同埋搬遷津貼呢個安排嘅。咁所以我覺得就今次呢個調查報告，可能大家嘅聚焦咗就係話係 A、B 單位 當你唔再編配，即係凍結咗之後，會唔會有個浪費之嫌呢？咁呢點亦都要按翻實際情況要去即係逐個逐個個案睇啦。咁而根據2006年到而家咧，我哋約莫係有2000個呢類嘅單位咧，即係都係面對緊頭先所講，就係話一個單位劏三個嘅。咁啊，最終而家即係都剩翻200多個咧，係仲未。 時間關係咧，不如我新聞之後再同你傾多一陣下。我哋電話係187231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5:30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本港新增4886宗新冠病毒确诊个案，包括4638宗本地感染，再多5名患者离世，涉及3男2女，年龄介乎56至100岁。一名22个月大嘅确诊女婴居住喺离岛，寻日发烧同埋咳，家人发现佢有抽搐，寻晚由政府飞行服务队直升机送往东区医院，现时情况危殆。有5间安老院社情报个案，共涉及6名院友同埋1名工作人员。学校情报409宗阳性个案，嚟自315间学校。另外，下個星期一起，公立醫院所有特別探訪人士，包括新冠康復者，需要提供48小時內的核酸檢測陰性證明。如果緊急情況之下未能夠提供任何有效檢測結果，就需要在探訪之後盡快進行快測，以及在2日之內補回核酸檢測結果。柴灣富景花園第六座下午5:00起列為受限區域，受檢人士要在今晚11:00之前接受檢測，政府目標在明日大約中午12:00完成行動。任何在今個月22日至今日期間曾經身處富景花園第六座內超過2小時的人士，需要在今個月30日或之前接受強制檢測。教育局局长蔡若莲话：，如果未来条件可行，将考虑在香港学校推广完全用普通话教授中国语文等的课程。他说香港青年要抓住国家发展和大湾区建设机会，不懂讲普通话很吃亏，学校教育要让他们更好掌握普通话，认为这个是最基本。蔡若莲接受内地《环球时报》访问的时候又说，未来如果教师水平足够，社会和校园的普通话环境提升，香港各学校理应进一步试验直接以普通话授课。另外他说，特区政府未来将会加强对有意前往内地升学的香港学生的支持，亦都欢迎更多内地学生来港读书，将会通盘考虑这些学生未来就业同埋創業情況。喺北京，國防部發言人吳謙話：，國家主席習近平喺香港回歸25周年視察駐港部隊並發表重要講話，對新形勢之下駐軍建設發展提出明確要求，為駐軍捍衛一國兩制偉大實踐指明咗前進方向。吳謙話：喺香港開啟由捷及興的關鍵時期，駐港部隊將會堅決為維護國家安全和香港長期繁榮穩定，為推進一國兩制實踐在香港行穩致遠作出更大貢獻。吳謙指出，駐港部隊是國家主權的重要體現，是維護一國兩制的重要力量，特別是面對近年來香港局勢深刻複雜變化，駐港部隊嚴格落實黨中央、中央軍委和國家主席習近平重要指示，有力服務中央治港工作大局，在實現香港由亂到治的轉折之中發揮了重要作用。天氣方面，預測本港大致天晴和酷熱，最低氣溫大約29度，明日市區最高氣溫大約34度，新界再高2-3度，下午局部地區有驟雨，吹輕微至和緩西南風。 展望随后两三日持续酷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下周中后期有骤雨同雷暴。现在气温33度，相对湿度67%，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讲单交通意外，在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有意外，今日一带的交通挤塞的车龙排到近登打士街，就在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方向近骏发花园有意外，龙尾登打士街。至于较早前在深水埗元州街的危险招牌事件就已经处理好，现在元州街去美孚方向近住九江街的中慢线已经解封，一带都是车多。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的龙尾在中环广场，西行过海车龙排到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慢线柳湾仔龙尾都接近香港仔隧道的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而家车龙排到近理工大学湾位。另外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东行龙尾北角警署，狮子山隧道九龙入口窝打路道去狮隧的车龙排到近油站，龙翔道西行去狮隧龙尾蒲岗村道，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的车龙排到欣怡花园。路面情况，在九龙区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车多，龙尾温思劳街。在新界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新墟一段的交通繁忙，龙尾在屯门柏丽广场。封路方面，提提大家，大埔道深水埗段因为爆水管，而家大埔道去葵涌方向介乎枫树街至到黄竹街的全线仍然是封闭。九巴路线六号、六 C 同埋81号都是需要改道行驶。最后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可能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早晨，萧乐文。 早晨啊，萧乐文。 直播室除了可以听到官员的答法，亦都可以听到不同持份者的意见和市民的看法，是一个可以看到全局的环境来的。 千禧年代，萧乐文。 坊间的信息量有时都很多，很快，很零碎，等我们梳理不同的观点，由听众自己做个结论。 星期一至五朝早8点，香港电台第一台，千禧年代。 稳定是发展的基石。 香港回归祖国25年，面对各种挑战始终坚韧自强。今日我们迎接更多机遇，香港将会高速向前迈进，融入国家发展大局，继续发挥一国两制下的优势，发展经济，改善民生，巩固国际地位。 未来的香港 我们一起创造，砥砺奋进25载，携手再上新征程。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陆宇光、杨立门。 自由風，自由風就討論緊，因為而家係有一啲嘅長者住屋啦，咁啊，申訴專員公署咧就係引述房署嘅資料咧，就係話一啲嘅長者住屋嘅空置率係高啊，咁所以就提出咗主動調查啦。咁啊，其實咧頭先我哋就同緊咧就係房委會委員柯創成咧就傾緊啦，咁佢都提到咧有所謂一型啊嘅一啲長者住屋啊，咁或者我少少補充資料啦。其實而家長者住屋咧係分咗三種類型嘅，即係所謂一型、二型、三型啦。一型咧就利用住宅大厦低层的标准单位改建而成，二型就是建于商场平台或者停车场上面，三型就是设于小型单位大厦的低层。至于就是讲紧，譬如厨房来讲，其实三种的长者住屋的类型都是要共用厨房的。至于浴室来讲，一型二型都是要公用的，而三型才有独立的浴室的。至于是譬如休息室、饭厅等等，这些就三种类型都是要共用的。我们刚才都讲到话，就是有一些的长者住屋空置率高，究竟是什么原因呢？我们继续跟柯创成谈一谈先。柯创成你好。 嗯， 你好，陆宇光、梁立门，各位听众大家好啊！ 咁头先你都讲到咧，话可能系某一啲嘅长者，尤其是长者住屋啊，尤其是一型咧吓，即系佢哋要共用厨厕嗰啲咧，咁可能系咧就已经有部分嘅房间吓，即系空置咗，咁得翻一个嘅住户，咁变咗咧佢就一个人咧就系住咗，即系本来系设计俾即系几个长者单位嘅人士咧去住一个嘅一个叫做长者屋啦咁。咁其实你有冇建议咩方法去到更加好嘅運用咧，會唔會譬如即係請嗰個住户搬遷出去啊？將佢哋擺埋一齊啊，令佢哋可以騰出呢啲嘅屋去改建咧，會唔會有咁樣咧？ 嗱，其實一型設計嘅長者住屋嘅單位嘅租户咧，其實全部都屬於長者户嚟嘅。咁佢哋相對年紀老邁啦，就較難去適應新嘅環境嘅。所以房屋處咧都有啲叫做長者户全面租金計劃啦、自願調遷計劃啦，以至乎到咧係早前通過咗就係終身免租計劃啦。希望鼓勵呢一班嘅長者户咧都能夠遷出而家佢住緊嗰個所謂嘅細單位啦。咁就讓個單位可以完成翻一個標準單位。我覺得咧，房屋處同事咧可以雙管齊下嘅。第一係咪都可以再深入去了解一下，而家現時仲住緊嘅長者，佢對於嗰個嘅住屋需求啊、社會社福需求啊嘅一啲安排啦，可以連結埋我哋地區嘅啲 NGO 啊，以至乎到社署嘅機構咧，係盡量幫呢個長者咧去處理佢所關心嘅問題啦。第二個咧，就對於而家凍結嘅單位咧，我覺得其實我哋係咪都可以開放討論咧？究竟係咪有一個所謂嘅短期性？一個短期性咧，可以咧係租出咧俾一啲而家即係住緊水深火熱啊、不適切居所嘅朋友咧，咁讓呢啲嘅凍結嘅單位咧都可以咧係騰空出嚟嘅。咁但係呢個關鍵咧就是、我哋可能要定一個合理時間，因為大家明白到其實就好難估算咧，仍然喺度住嗰位長者咧嗰個嘅去向嘅。咁所以會唔會喺行政上面又會有所即係多咗啦，時間亦都會長咗咧。我諗呢個都要係經過充分嘅討論啦。 即係話根據你嘅理解咧，就而家申訴專員即係調查緊呢一個咁嘅問題咧，就都。倒不是因為房委會是那個實行或者個政策上有什麼錯漏，因為他真的要等那些長者是真的搬離開曬，即係 ABC 嗰三夥的長者搬開曬咧，佢先至可以即係將嗰個單位係改建嘅。所以因此嗰個空置率咧就唔係話即係由房委會即係一手造成嘅，可能真係佢自己都控制唔到，係咪咁嘅情況咧？其實。 是啊，立門啊，你心水好清啊，因為我會見到咧，實作作為房署咧，好難去估算咧，竟剩喺度嗰個嘅長者咧，佢嗰個身體狀況以至乎個情況係幾時會改變啦、 啊。 咁加上如果我自己睇翻咧，全香港咧有2000个呢一類嘅單位咧，其實到現時為止咧，就剩翻係200几个咧，係可能就面對緊有一個長者喺入邊繼續住，另外嗰2个嘅即係房咧就係凍結嘅。咁所以我想提出，第一就要加強宣傳啦，第二就做好嗰個即係社區支援啊，或者福利支援啦，第三就系话长者始终面对嘅问题，可能对一啲新嘅环境，佢要时间适应嘅。咁系咪可以我哋即系满足长者嘅要求？譬如举例，佢可能有啲亲戚住喺边条村近啲嘅，或者同村，我哋系咪可以帮佢调咧？即系我觉得呢个位咧。房署同事可以再做多啲嘅。 不過我見到有一個好有趣嘅信息咧，就係、是、似乎有一位嘅即係非長者嘅公屋申請人啦嚇，佢都唔係排快隊嗰只啊，即係唔係特快嗰個公屋編配計劃添。佢就即係編配咗個公屋之後，就過得好開心啦。但係一睇嘅時候咧，原來有人話俾佢聽咧，佢要人要同第二夥係共用嗰個嘅廚房嘅咁樣。咁我覺得好奇怪，點解即係仲係而家房委仲係編緊一啲即係非長者嘅人士？入去一啲即系要共用厨房嘅单位噶啦。 因為呢只單位咧，我哋面對緊咧，其實佢都有空置率啦，咁所以房署咧，佢都審時度勢，就將呢啲單位咧係即係拆牆鬆綁咧，係編配俾輪候拆咧18岁以上嘅一啲嘅申請者啦。咁所以某程度上咧，每位申請者或者每個家庭咧，佢有3次嘅配房機會嘅。咁好多時就佢係用一個電腦編配啦。咁所以其實呢一個安排咧，我相信係現時嚟講咧，就即係申訴專員都提出主動調查啦。咁我哋期望就沒有更好。没有最好只有更好啦，希望在这个位置呢我们可以进一步理顺它，因为摆在眼前呢其实即每一个的申请者或一般家庭呢它都有3次配房机会，如果老实说配了第一次给它 咁佢可能未能唔同原因啦，乜嘢负面原因咧，佢未能接受嘅话咧，咁佢都即系会掌握到第二、第三次嘅编配咯。 OK， 嗱，最后一个问题啦，都想问埋你点样睇即系房委会所即系之前兴建嘅啲长者住屋嘅未来去向咧？是不是已经完成了他们的历史任务呢？现在譬如现在的长者住屋还应不应该编配人入住呢？接下来是不是应该尽快改建做一些即是一般的公屋单位呢？你怎么看 啊？你问我呢，其实长者住屋的衍生就是在80年代到90年代的时候，因为社区的情况有所改变，长者申请比较多。所以當時房署咧就即係作出一個叫做與時並進嘅安排啦。咁就隨著時間嘅改變咧，其實呢啲長者住屋咧，佢係嗰個叫做受歡迎程度啊，以至乎到喺今時今日咧，可能未必係能夠善用嘅。正如先個個案咁樣咧，如果當啲單位係空置咗咧，就會有個浪費之嫌嘅。咁所以我覺得咧，其實如果長者對於嗰個居住嘅要求咧，房署係應該要照顧嘅。咁但係其他嘅，譬如所提供社監啊，以至乎其他福利需要咧，我個人認為咧，都要請其他政府部門幫手，因為始終呢個都一個協作嘅一個叫做平台。如果房署佢能夠掌握到長者有啲困難嘅，佢咪做轉介咯。但係實質福利安排啊、社監一啲專業嘅安排咧，應該就由其他政府部門咧去起一個協同效應咯。 嗯， 好啊，唔該曬柯松成， 唔該曬你 啊， 好。 柯重盛就是房委会委员，亦都是观塘区议会主席来的。我们电话是 1872311， 欢迎听众打电话来讲下你的意见。现在电话旁边就有听众黄先生在这里。黄先生你好。 你好。 是，请讲。 是，我就是97年到02年就做过长者社屋住屋的社监的。 哦，是。是怎样的呢？情况是怎样？工作是怎样？ 他就是就将公屋低层嗰啲咧，就劏开两间或者三间，咁嗰啲人咧就系俾租，净系俾个房嘅厅啊、厕所、厨房，佢唔使俾租嘅。咁啊，有个 office 咧，我哋啲社监坐喺度啦，即系24小时，佢有救命钟，揿救命钟。我哋过去当年就系、就叫十字车送去医院。咁樣嘅，咁嚟講咧，如果申訴專員想查啦咧，慈雲山最多，佢有一型、二型、三型都有齊曬，咁嚟講咧，就係、是、其實我哋嗰陣時初初咧，好威噶，台灣立法委議員都嚟過我嗰度參觀咁但係咧，可能就係因為相見唔好口。咁後屘又唔好啦。咁當年亦都有啲歌星啊，何嘉莉啊、葉歡威啊嚟我哋表演嘅。咁嚟講咧，其實如果想申訴專員想清楚咧，我嗰度咧阿嫻姐陳婉嫻咧嚟探過幾次嘅，即係佢好熟曬嘅呢啲嘢。因為嚟講咧，如果佢外判咗之後，就我唔知點啦，因為我五年之後房署外判，我就冇再做。 咁、okay. 我想問一下你當時做社監嘅工作係咩啊？為啲長者提供咩服務㗎？ 其實咧就點講咧，啲老人家咧就係、是、通常嘅自己煮自己食嘅。咁嚟講咧，我哋晏晝咧就會開個 conference room 俾佢睇電視，大家傾下偈。我哋辦事處有報紙，咁佢可能借嚟睇。咁我哋就巡啦， okay. 通常就兩三層嘅，咁慈雲山個屋村比較大，有四種，即係一二三型都有嘅。 咁總結嚟講啦，其實你覺得長者住屋個效果係點樣咧？即係值唔值得繼續保留咧？ 其實點講咧？我同啲老人家啦就好好嘅，咁我唔做嗰時咧，佢哋都唔捨得嘅，即係其實點講啦？你有個人關顧佢，即係知道佢性格，可以幫佢咧。咁我做咗五年咧，我都好開心嘅。 明白，好啊，多謝曬黃先生啊，咁啊分享咗佢做過長者住屋社監嘅一啲經驗啦。嗱，呢啲嘅長者住屋啦，我哋都講啦，即係最初個設計咧係一個院舍式公屋嚟嘅，咁啊有社監啦咁我都見到有啲報道咧，即係之前都訪問過一啲嘅社監咧，其實話即係。 其實有類似一個可能係長者中心嘅一啲活動咧，都喺呢度搞嘅，即係譬如話一啲聯誼啊，一啲社交嘅一啲活動啊，都係俾一啲長者住屋嘅住户咧可以去參與嚇。 咁呢啲社交唔知係有咩嘅資歷嘅，你要需要 咁啊嚇。咁好啦，我哋跟住落嚟咧，我哋都不如都參考一下其他嘅一啲長者住屋嘅一啲例子啊，因為咧其實房協咧，房協咧之前咧都係有一啲嘅唔同嘅長者住屋計劃啦嚇，包括係譬如年長者居住單位嘅啲申請啦，甚至咧係有一個嘅長者安樂居安居樂啊嘅啲住屋計劃啦，咁有冇啲咩可以值得參考咧嚇？嗱，而家電話旁邊咧就請嚟測量師學會房屋政策小組嘅前主席，佢曾經發表過長者房屋政策嘅建議書啊，咁佢就係陳昌傑測量師啊，陳生你好， 你好你好， 你好， 可唔可以講下你對於呢個長者屋嘅睇法係點樣咧？ 哦，咁樣樣嗱，即係當時我哋做呢個政策嘅研究咧，都是以居家安老呢個嘅即係思想啦嚇，即係呢個倡議咧，去到做一個核心嘅。咁所以咧就比較係集中啲，即係話如果係長者向一個自己住緊嘅單位，或者係類似房協提供嗰啲長者屋，係有自己獨立嘅一個單位嘅情況，去到考慮嘅政策嘅。咁就當然房協嗰種咁嘅長者屋咧，佢針對嘅階層咧，就係有一定嘅經濟能力啊，比較好啲嘅嚇。咁但係佢當然咧，佢提供嘅服務亦都多好多嘅。除咗有自己獨立嘅單位，唔需要同其他人分之外咧，咁佢成個屋苑咧就有好多配套設施啦，有康樂設施啦，亦都有院舍嘅提供嘅，即係話。長者佢入嚟住嘅時候，可能係自理能力比較高啲嘅，但係隨住年長咧，佢個自理能力下降咧，可能咧就要遷到落去院舍嗰度，去到居住噶啦咁樣。咁除咗依啲硬件嘅配套咧，仲有啲軟件嘅配套啦，譬如話嗰啲單位咧，好多可能先進新啲嗰啲咧，都設咗一個裝置咗一啲叫做活動嘅偵察儀啦嚇嘅 sensor， 即係話如果見到個長者可能一段時間冇活動咧，咁可能都會要關顧下佢啦，咁可能會上門揾佢啦，或者打電話俾佢啊咁樣嘅，咁亦都有定時有啲體檢嘅活動啦，咁藉住呢啲咁嘅活動咧，即係都監測住嗰啲長者嘅健康狀況咁樣，咁所以即係呢個整個個。形式咧，佢嗰個配套同埋服務咧，都係比較完善啲嘅。 係，房協都有幾個呢啲咁嘅屋苑啦，有啲仲係叫做所謂即係富貴長者即係屋邨啦嚇，譬如進越嗰啲嚇，咁就真係嗰個長者可能自己即係都要付出唔少嘅嚇。咁即係聽你頭先講，都好多嘅服務提供俾嗰啲住客嘅。咁呢一個咁樣嘅模式，你覺得即係？鋪唔鋪得開去比較即係大規模咁樣做嘅咧嚇，即係房協就比較嗰個自由度比較大啲啦，即係佢自己嗰個財政啊嚇，相對獨立啲啦。咁但係如果房委會咁樣嚇，即係佢都係即係公營嘅機構，佢能唔能夠即係可以即係照抄呢一種咁樣嘅模式，做唔做得到咧？你估？ 我覺得某程度上係可以做得到嘅，當然淨係房委會本身嘅資源可能都係未足夠啦，可能要配合翻社署啊嗰、那個外展或者啲社工嘅服務咧，去到做配套先得。咁你話喺嗰個硬件上面嗱，理論上都可以得嘅，只不過嗰個水平咧，可能就唔需要去到房協嗰啲咁高啦，因為都係都係要好多錢落去起啊，同埋營運咁樣樣嚇。咁即係但係你話啊，可唔可以做到基本上有獨立單位？不過可能會細啲。咁樣樣令到係減低咗有時長者同長者之間一齊住會產生嘅摩擦咧，咁樣樣咁當然都係即係可以有兩類或者 even 多幾個類別俾啲長者揀都得嘅，咁但係即係始終長者嘅問題咧就係佢一來就係年長啦，佢嘅自己嘅性格都形成咗一個固定嘅模式啦，另外最擔心嘅咧就係話。佢對佢咁上下咧，好多都會有某程度上嘅腦退化嘅情況。咁變咗係如果幾個長者都有 唔同程度嘅腦退化咧，咁可能真係一齊住嘅時候咧，係會容易有摩擦嘅嚇。咁、所以即係喺空間上，如果要創造得到，當然係較為獨立嘅單位俾佢哋住咧，會好啲嚇。咁、但係最重要就係嗰個服務啦，即係話都係真係有人監測住佢哋嗰個活動嘅情況啊，但係健康嘅情況啊，咁呢個我覺得係重要㗎。 嗱，房協所提供嘅即係長者安居樂嘅啲計劃啦，包括譬如樂怡居啊、彩怡居啊嗰啲，咁因為咧長者要一筆過去俾呢個租住權嘅費用啦，咁其實睇翻即係可能係幾廿萬甚至過百萬嘅，咁所以先至有人即係稱呼佢做即係長者富貴屋啦。咁其實都不如都請教下點解需要一個咁樣嘅一個財政安排嘅咧？係咪因為即係有咁高嘅服務嘅水平啊，或者係一個獨立嘅單位，就需要有咁樣嘅財政嘅一個可持續性咧？ 嗱，呢個首先就係因為房協本身財政咧就係獨立嘅嚇，即係要自負盈虧嘅。咁佢即使政府係可能係免費提供福地俾佢咧，佢都要去負責建築啊，同埋之後嘅營運嘅費用嘅。咁所以佢要需要靠一筆錢咧去收回嘅成本嘅，咁所以變咗咧就嗰、那個入住嘅費用咧相對就會貴啲，就變咗嗰個住客咧真係要攞一筆錢攞出嚟嘅，咁所以個原因就咁解。咁但如果你話係始終一個錢嘅問題啦，即係如果係房委去到營運，咁佢可能會化算啲，因為如果佢係喺一個屋邨。一個大型屋邨裏面一個設施咧，咁佢當然嗰個建築費就唔會話比即係唔會好似房協嗰啲咁獨立一個發展項目嗰個建築費咁高，咁所以可能財政上咧比較可行啲添嘅。 咁而家你覺得房協仲有冇空間係再提供多啲呢啲咁樣嘅單位咧？因為真係供不應求喎。 其實都有幾個項目喺度做緊㗎啦，紅磡有一個啦，好似喺粉嶺亦都有一個。咁而家我最近都睇到佢哋有啲公告咧，即係話都可以開始接受申請㗎啦，咁樣。咁所以係啊，嗰、那個需求係相當高嘅嚇，那個輪候時間咧都往往都要好幾年嘅嚇。咁所以就係、因為我香港始終係老齡化啦。咁長者屋呢方面嘅需求咧，都確實係多嘅，因為我哋個居所啊，除咗比較細之外咧，個設計即係話一般住宅嘅設計咧，都唔係好符合即係長者嗰個生活嘅需要嘅，即係唔好講其他嘅服務配套啦。 點解咁講？即係譬如我哋嘅社區，其實有咩可以再去改善，令到即係令到對於長者嚟講更加係友善啲嘅咧？ 如果居住方面，當然即係要照顧到長者，佢要個通道要闊啲啦，有時可能要行到輪椅啦，甚至乎救護床咧可以推得入去啦咁樣。另外就係佢哋需要好多扶手啦，咁啊同埋一啲係休息嘅設施嘅。如果佢話喺外面行一陣，佢會攰嘅，咁佢需要有啲地方可以坐低，有遮陰嘅地方啊，咁樣，咁所以嗰個設計上面咧係有啲唔同嘅，同一般屋邨嚇。咁但係我知道咧，即係房委會佢而家個屋邨設計咧，採用一個叫做英文叫 universal design， 即係話適合各種年齡層嘅人去居住嘅，各樣嘅設施都有嘅咁樣嚇。 即係唔係專係面向即係老人嘅咯嚇？ 系啊，就唔系话单向老人，即系老人都适合咁样样啦吓。幼儿又适合，或者系中年、青年都适合咁样样。咁当然，即系房协嗰种咧，就系专系针对长者啦，系完全符合佢哋嘅需要嘅咁样。 咁就理想啲嘅应该嗬，因为而家房委会即系佢而家都冇停，已经停建咗啦。呢啲咁样嘅老人住屋，咁其实佢就真系审晒喺即系各个不同嘅屋邨嗰度嘅吓。咁变咗咧，就即系嗰个模式就似乎唔系好成功啦。咁即系你系咪都建议？其实房委会都应该好似房协咁样去起一啲即系个直情成整个项目都系即系俾老人住嘅。 都唔需要话独立嘅项目嘅，佢都可以喺个屋邨里边提供嘅，只不过即系话喺个设计上咧，同埋服务上可以即系参考翻房协做唔足，好似房协咁嘅，可能到六七成都有类似嘅设计同埋服务咧。咁我谂。都会受长者欢迎，同埋即系啱到佢哋嗰个生活嘅需要啦。 系、 好啊，唔该晒陈昌杰先生，多谢你吓。 OK， 系陈昌杰就系测量师学会房屋政策小组嘅前主席嚟噶。咁啊，杨立门啊，其实即系而家申诉专员咧就调查紧呢个嘅长者住屋房委会嘅长者住屋嗰个空置率比较高嘅原因啦吓。咁其实就都不过虽然就呢个项目咧，房委会嚟讲就好似唔系咁受歡迎咁樣啦，咁但係即係其實將來咧，即係當我哋人口老化嘅時候，有冇一啲即係長者屋嘅模式可以再去到做翻咧？ 係可能都通盤，即係個政策上都要作不同嘅考慮啦。即係有冇一個大啲嘅政策去即更有系統提供呢啲嘅房屋咧？咁 可能我哋聽聽六點前嘅交通消息啊。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Michael 首先跟进交通意外，较早前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的意外已经清场，车龙大消散，现在龙尾去到近碧街。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的龙尾在演艺学院，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都去到近香港仔隧道的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新咸道北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龙尾芜湖街。另外东隧港岛入口东行龙尾北角政府合署，狮隧九龙入口窝打老道的车龙排到浸会桥面，龙翔道西行去狮隧慢车龙尾一路去到观塘道近启业村，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车龙排到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在九龙区观塘道近启业村来回方向车多。好啦，我哋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五大升幅股份：十方控股、东北电器、汇音小泰、罗马集团、力高健康生活。五大跌幅股份：首控集团、中国数字视频、 Nexion Tech、 企展控股、东方大学城控股。美元对其他货币的现价：港元 7.85， 日元 135.45， 瑞士法郎 0.96， 加元 1.281， 人民币 6.747， 英镑对美元 1.214， 欧元对美元 1.016， 澳元对美元 0.699， 新西兰元对美元 0.628。 港金报16350元，比上日收市升20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价1741.13美元，卖出价1741.7美元。港汇指数100.6，跌0.4。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咧，首先同你跟进葵涌道去旺角方向近住美孚港铁站嘅交通意外，仲系处理紧噶。部分行车线封闭咗，龙尾排到去马嘉烈医院对开。至于较早时荃湾路都系出旺角方向，近住永德利广场嘅交通意外就清理好噶啦，一带只系多车。隧道方面，红隧的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去到分域街；西行过海的龙尾在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是接近管道出口；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车龙排到去新柳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在骏发花园；东隧的港岛入口东行的龙尾北角政府合署，狮隧的九龙入口窝打老道龙尾在浸会桥面，龙翔道西行上狮隧龙尾在观塘道近德宝花园，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在彩虹隔音屏，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的龙尾在欣怡花园。路面情况，九龙方面太子道西去大角咀方向相当繁忙，由花墟那段车龙断断续续去到九龙城富豪东方酒店。新界方面，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上水方向近沥源村多车，龙尾在希尔顿中心。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屯门柏丽广场这一段交通繁忙的，龙尾过了哈罗国际学校。黄珠路出去屯门公路，车龙排到去龙富路近高尔夫球中心。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大埔公路松仔园来回。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香港电影金像奖最佳女主角阮咏仪、宋佳主演 国剧的场盛装， 因为负面新闻，邓敏、秦敏都劝陈开仪离开盛装创办新刊，唯一反对的是严海。 与此同时，项霆锋率领部下假传总部意见，劝告陈开仪主动退出。究竟陈开仪有咩决定呢？ 国剧夜场盛装，逢星期一至五晚上九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有工人在工地开工时会掉以轻心，觉得是手板眼见功夫，就没有做足安全措施。进行离地工作，例如是天台、露台或者楼梯等，就算只是做简单的工作，一旦掉以轻心，都有机会堕下受伤甚至死亡。雇主和工人都必须遵守职安健法例的规定，做足安全措施，例如使用工作平台或者适当防堕设施。记住，离地工作掉以轻心等于轻生。 英式英语一分钟 with 萧叔叔。 Daily dose of British English with Uncle Seal。 Ladies and gentlemen, boys and girls, hi, Uncle Seal again。今日我哋再讲呢个英国大言 Bertrand Russell， 亦都系萧叔最中意嘅作家之一。佢嘅一啲名言，今日讲呢句咧，好简单，冇心字。佢话 ：I would never die for my beliefs。Because I might be wrong。 人家问他，你讲嘢讲到好像很肯定的，你肯不肯为了你的信念去死呢？那他说当然不会了，傻的吗？ I would never die for my beliefs because I might be wrong。 这句值得大家学习的地方就是，即使他身为一个这么有智慧、这么有学识的人，他都是随时会准备好去接受自己是有机会错的。 I would never die for my beliefs because I might be wrong。 大家记住这句说话， OK？ 人总会是有错的，那你不是下下都要撑到最行这样。另外有一个 quote 也都是相关的， Bertrand Russell 叫人 Do not feel absolutely certain of anything。 没有东西是 100% 绝对一定正确的，永远都有可能是有错啦，有新的发现啦，那就不要觉得自己一定啱晒。好谦虚的一个哲学家的一个名言。好，今日讲到呢度，拜拜。 各位听众，如果有任何同英文学习有关的问题咧，欢迎到我哋嘅 IG Uncle Xiu on THK 留言又得，亦都可以 DM 萧叔叔。 越多人接种新冠疫苗，社会抗疫能力就越强。在疫苗通行证下，除有医生证明或豁免，12岁或以上人士都要打疫苗才可以进入食肆、表列处所、政府康文场地等地方。针卡可以储在安心出行方便使用，或以智方便或医健通显示，亦可以带纸本记录，按要求出示或扫针卡二维码。疫苗保护令我们越快回复正常生活。 大夫， 咩事唔舒服？执咗药过嚟啦。 大夫，我有啲唔开心啊，你帮我把下脉啊。 唔使啦，直接执剂药啦。嗱，桂林两片，兰子三钱，超人四两，彪爷半个，少少榴莲，同埋成个杜文慧，五碗水煲埋两个钟。 哇，好足料啊！叫咩名堂啊？ 星期一至五朝早10:04，香港电台第一台《开心日报》，听完药到病除，啲开心翻晒嚟啦。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陆宇光、杨立门。 时间嚟到傍晚嘅6:42啦，欢迎大家留喺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继续有我陆宇光同埋杨立门喺度。 系啊，大家好。 杨立门啊，呢次咧想同大家倾下加息啊。咁啊，美国联储局咧就再加息0.75厘啦，咁就令到咧联邦基金利率嘅目标区间咧就上调至到2.25至2.5厘啦。咁咁嚟紧咧仲会唔会有加息个步伐咧？咁其实大家都关注住咧，就系香港嗰方面咧，咁又系。会唔会话跟随住加息呢个嘅步伐咧？嗱，金管局总裁余伟文咧就今日就向传媒表示啦，美国就自从3月开始咧就已经4次上调利率啦，累计咧已经加息咧2.25厘啊。咁而联储局咧就表明唔再提供一贯嘅清晰利率前瞻指引啦。咁未来嗰个加息步伐咧有比较大嘅不确定性啊。佢又话咧，港元隔夜同一个月嘅拆息同美息嘅差距比较大啦，但系近 月已經慢慢上升了，楊立滿。 嗯，是啊，咁同埋我諗財政司長陳茂波都有咁講啦，因為我哋香港咧就同美國咧係有一個聯繫匯率嘅制度要維持嘅。咁美國係持續咁樣加息咧，喺我哋呢個制度之下咧，我哋嘅利率都無可避免咧係會要升嘅，因為如果唔係咧，嗰啲資金就流曬出去啦，嚇。咁亦都要維持住，即係要吸引多啲人擺翻啲港元嘅存款啦，咁先至可以維持到嗰個嘅利率嘅聯繫匯率嘅。咁如果個利率升嘅時候，咁我諗對啲企業可能都有啲影響啦，嚇。咁可能好多香港人即係最關心嘅就係個樓價會唔會係升咧？咁供樓係咪會唔會係個負擔會重咗咧？因為嗰個供按揭嘅利率咧，好難避免都可能會催升噶。 是，其实睇返而家呢就係银行公会嘅网站啦，咁而家港元一个月嘅拆息呢已经係讲緊 1.38 啦，咁变咗如果係即係有啲人士呢就係供楼呢就係以一个月 H 加 1.3 嚟咁计啦，咁其实就讲緊呢即係 2.68 嘅呢个嘅水平㗎喇，咁即亦都係表示住呢如果係 H 按嘅话呢，个实际利率呢已经係去即升至到呢个 2.5 嚟嘅锁息嘅上限啦，咁嚟紧会唔会亦都需要银行咧系要上调最优惠利率，即系 P 咧，咁因为而家嗰个上限咧就即系如果 H 按嗰个上限咧就讲紧 P 减 2.5 啦，咁即系讲紧 2.5 啦，P 即系5啦吓，即系减咗然之后就 2.5 系一个封顶位啦，咁即系嚟紧嘅话，如果 H 按系咁样拆息系咁样上调嘅话，嚟紧银行系咪都需要去到调高呢个 P 即系最优惠利率咧？ 嗯，系啊，同埋而家嗰个外圍嗰個情況都唔係好清晰嘅，因為美國嗰邊咧，當然鮑威爾就即係佢講嘢有陣時會反覆嘅嚇，即係估唔到究竟未來呢幾個月係咪會再加多幾次咧？咁因為如果啲人講話係11月美國中期大選嘅之前咧，聯儲局可能都仲有兩次議息嘅機會嘅，咁會唔會即係除咗加咗最近呢一個0.75厘之後，再有兩次嘅加息咧？咁如果係咁嘅話咧？港元嗰個息口咧，一定係會再繼續扯上去。咁呢個大家都應該會好關注嘅，即係除咗供樓嘅人士之外咧，即係商界亦都係非常之關注呢樣嘢啦。 係，頭先都講到即係對於樓市嘅影響啦，對於按揭嘅負擔嘅影響啦。咁其實而家樓市嘅情況係點咧？嗱，差餉物業管價處咧就有個最新公布啦，就話上個月份本港私人樓宇嘅售價指數咧最新係報380.5點啦，就係、是一年半以嚟嘅新低嘅，咁而按月嘅跌幅咧，亦都由五月份嘅0.16%扩大至到咧系1.14%啊。上半年咧累计系跌咗大约系3.4%啦，咁系咧呢个2020年初本港疫情出现以嚟咧最大嘅半年度跌幅啊，亦都咧抵消埋旧年全年嘅升幅添啊。咁所以即系话咧，其实近期即系嗰个楼市都有一个即系下跌嘅情况啦吓。咁究竟啊嚟紧？那個加息的步伐會不會可能進一步影響樓市呢？不如我們都問一問各位聽眾，不知道聽節目的朋友有沒有一些就是供緊樓的人士呢？又或者可能你是做生意的，那個的即是貸款、等等都可能會受住息口影響的，大家有沒有什麼意見呢？都歡迎打來1872311跟我們談一下。那這個時間我們電話旁邊請來一位經濟學者，就是中文大學劉佐德全球經濟及金融研究所常務所長莊太良教授。庄教授你好， 系大家好， 你好。 嗱，不如问一下啦，即系而家联储局，美国联储局就加1/4厘啦， 系 点样睇香港个拆息嘅走势，会唔会跟足咧？ 嗱，如果 H 按，其实你睇翻个 H 都喺度加啦，咁啊 P 几时会加咧？就如果睇翻过去我哋两次，即系嗰个记录咧，就大概系1000亿，即系银行睇下结余低过1000亿度就开始个 P 就要喐啦。咁而家就1600亿，咁如果以而家咁嘅速度咧，如果繼續流走嘅話咧，啲資金啊，你當我一個禮拜1-2百億咁樣，咁可能係一個月之內都可能會即係個 P 可能都會需要調整噶啦。 咁即係呢個決定都係銀行公會一路睇住嘅，係咪啊？即係 通常都係，因為銀行公會啱公布就。即係唔加個 P 住嘅，咁因為仲有1600多亿啦，咁以往慣例都係1000亿留下就會開始加，咁上一次咧其實我都冇跟足美國，美國加咗9次 2.25 厘，我哋先加零點 2011年，咁當時我哋都仲係即係嗰個銀行嗰個資金都比較充足嘅，咁即係話我哋可以同美國有差唔多兩厘幾嘅一個即係相差啦。咁但係而家其實呢個差別就等於我哋上一次啊，即係2016嗰陣時啦。咁即係如果美國再加多次咧，0.75咧，我哋有機會即係起碼都要跟翻0.5噶啦嚇。 係。咁你覺得究竟加到去邊一個水平，即係先至會影響到即係嗰個樓市嗰個嘅情緒咧？你覺得？ 如果你睇翻過去嘅20年咧，香港個息口嚇同埋樓價關係咧，其實就唔係話一加息樓價就一定會大冧嘅。我又冇乜大冧，大家知道20年過去冇乜大冧，但係會有啲打橫行或者微調嘅，即係加息加到尾咁樣，可能有調整少少啦嚇。咁所以你睇翻今次加息咧嚇，雖然你睇翻都係即係2.0，最後可能都係2厘幾3厘啦，供樓嚇，就相對我哋以前嗰年代即係7厘啊8厘咁。但係你唔好記得忘記，我哋可能1.幾厘開始供，如果供到3厘，差唔多要俾足成倍咁滯噶啦。咁對樓市係會有少影響，咁但係個影響亦都唔係話。即係話要令到樓市跌得好多，咁我哋睇翻之前過20年咧，即係10幾20年都係樓市升2年幾，升2-3年咁樣跌翻半年，每一次調整都可能10% 到嚇，咁即係比較周期。咁如果你話而家調翻譬如5% 都唔係話特別，即係唔出奇嘅。即係如果因為加息嘅話，咁但係因為加息我就唔會睇到即係出年都會加，因為息口咧其實就係美國嗰個控制通脹嘅工具啦。咁要通脹受壓抑咧，咁佢就唔會長期維持高息嘅。 嗯，不過美國個通脹而家真係幾十年嚟即係最嚴峻嘅時候喎，係咪啊？咁即係佢都仲未加完個照計加息。 嗱、啊，咁要睇翻嗱，上一次六月嗰個去到成9.1，主要就係因為六月嘅油價都仲係好高啊。 係。 咁但係七月油價其實已經係跌咗好多㗎啦。咁所以我相信七月份咧個通脹應該回落。咁只要回落，佢可能係加息嘅速度再減慢啦。咁只要呢個通脹回落到7.7%咧，再睇多一次回落咧，美國可能就會停止加息，甚至調翻轉頭，因為長期維持高息咧，對美國經濟係不利嘅嚇。 嗯。 其实点样睇今次呢个加息嘅周期呢，即系譬如同上一次，即系我都见譬如财政司司长陈茂波都提到话，即系2015至2018咧都出现咗上一个嘅加息周期啦。有冇得比较一下，即系唔同嘅加息周期嗰个情况系点样？ 嗱，因为如果美国加息上一次就系其实夹硬揿落嚟嘅，譬如话2016到2017嗰陣時咧，因為特朗普咧就唔想美國再加息，佢嗰、那個個息口支出好多，咁所以夾硬撳落嚟。如果唔係話，可能都仲會再升嘅。咁但係當時都冇乜點樣傳到嚟香港啊。但係如果當時你再加落去咧，譬如你唔係加9次，可能加11次或者13次，香港都係要即係跟住加嘅啊。咁就但係我相信就即係以往我哋嗰個樓市都係因為即係唔係主要唔係因為加息而係有調整嘅，係因為我哋本身嗰、那個即係地區嘅問題啦，或者係個經濟嘅情況就唔係話因為息口嘅嚇。 嗱咁即係其實美國同埋香港咧都一定會有一個嘅息口嘅差距啦。咁其實你見唔見到即係香即係可能資金會流出港元體系嘅情況咧？你擔唔擔心咧？ 嗱，我哋呢個自動調節嘅機制嘅，咁我哋而家係有啲資金流咗出去啦嚇，咁因為美息高啦，咁但係當資金流到咁上下咧。即係我哋就會慢慢就會加息啦，咁加息亦都會令到資金停止流走，同埋可能有啲資金入翻嚟嘅。咁呢個一個調節機制，咁就都唔使咁擔心，因為除咗我哋即係銀行體係有即係1000多億咧，我哋仲有即係11000億到嘅一個外匯即係基金票據咁樣啊。咁亦都有一個調節機制咧，就唔係話即係我哋攞啲錢同啲國際即係大去對賭咁樣啊。 嗱，就有一啲人就講啦，尤其是我諗政府嘅官員咧，都喺度派定心丸嘅，因為啲人驚如果加息嘅時候個樓價會跌嘅話咧，可能造成一啲樓市嘅危機啊咁樣。咁但係咧，即係官員就都俾定心丸我哋嘅，就話啊唔同，我哋而家嘅息咧，就算加極咧，都點都去唔翻即係1998年，即係嗰陣時成超過10厘息， 係啦， 即係供樓嘅嚇。咁同埋香港啲業主咧，就即係都唔係話咁多人係個個都係供樓。可能都係4-5成嘅人供樓嘅啫，咁同埋即係做過曬壓力測試啊，咁樣先至批嗰個按揭出嚟。咁你覺得係咪都係一個正確嘅説法咧？這個 嗱，咁當然樓市會受息口影響啦，但其實真正受影響就係一個叫實質利率啦，即係話要減翻個通脹噶嘛。咁、 哦、 所以我哋其實2004年我哋都美國都有一個加息周期嘅。咁、 嗯、 當時我哋香港都跟住加得比譬如2016年嗰次多嘅。咁、嗯、但係於嗰一次2004年就我哋係一個沙士嘅反彈啊。咁、 嗯、 所以經濟係相當之強勁啦，通脹都係跑贏個息口嘅增加嘅。咁、 嗯、 所以實質都係負利率啦。咁、我哋而家通脹其實都有少少升温嘅嚇，咁你而家1.8厘，咁我1.8%，咁可能去到2.幾，咁即係如果通脹都係跟住息口升嘅話，即係 升嘅話咧，其實就對樓市個影響反而係即係好微嘅嚇。 嗯。 咁你見到即係譬如頭先都引述啦，即係差向估價、差向物業估價處咧，都講話即係今年上半年咧嗰、那個樓市嘅跌幅咧都係大概係3.4%左右啦。咁你又點樣睇即係樓市嗰個嘅走勢同埋咧係受住乜嘢嘅因素影響咧？ 嗱，其實雖然你話即係調整咗3.4%咁，但如果你睇翻外圍咧，因為環球個量化寬鬆嘅關係咧。其实好多国家地方的楼市升过20%以上的啦，过去两年啦。咁香港其实喺度打横行嘅，咁所以我哋其实都系即系如果你话同其他国家嘅一个相对比较咧，我哋已经落后咗20%到啊。咁所以你话会唔会呢20%之后再大跌咧？我觉得就比较难少少啊。系因为我哋而家其实相对冇升咧，其实等于即系相对我哋下跌咗噶啦，已经吓。 嗯嗯。系嗱，咁其实除咗楼市之外咧，咁你觉得对加息对商界嘅影响，或者香港个经济总嘅影响会点咧？因为嗱，譬如话过去嗰几年咧，就为咗真系政府咧，即系要希望可以帮嗰啲，譬如话中小企啊，咁都引进咗好多嗰啲所谓即系即系嗰啲嗰啲。保證 係啊， 個貸款俾佢哋嘅嚇，跟住擔保嚇，政府擔保就借錢咁樣。咁佢而家如果啲息抽高嘅時候，咁即係佢哋商界要還錢嗰、那個，即係個負擔又會大啲嘅咯喎。 當然啦，即係如果你係中小企而又係高度借貸嘅，係 啊， 咁佢哋會受一個比較大嘅影響。 咁、 但係對香港整體而言咧，我哋主要嗰個行業係金融業啦嚇，同埋轉口啦嚇、金融業咧其實正常嚟講係高息環境之下，反而會賺得更加多錢。 是啊是啊、 低息環境就反而比較少，所以高息未必對銀行有個大的影響、所以就金融業未必受大影響。 是是，咁但係如果真係做出入口啊，做即係就你話做零售啊嗰啲，即係如果佢真係借咗錢啊，咁佢都 係啊。咁當然，如果佢係即係借貸得比較多嘅，咁對佢個成本係有得好大嘅影響嘅。 嗯， 係，因為即係見到而家譬如一啲中小企嘅融資擔保計劃啦，譬如100%擔保計劃咧，講緊年利率咧係講緊 P-2.5 啦嚇。咁、所以如果嚟緊真係要加 P 嘅時候咧，咁其實都會影響到佢哋嗰個嘅還款嘅利息啊嚇。 但我哋整體睇翻咧，即係我哋同即係其他地方，你而家國內如果做生意個息口都一定比香港高好多啦嚇。咁我哋就算我哋加咗息，譬如2厘、3厘，即係相對其他地方，我哋嗰個息口啊，即係營商環境其實都唔係話算係太差。 嗯，都睇睇而家香港嗰个嘅经济嘅发展啦。咁其实咧，就政府都下调咗呢个嘅经济增长嘅预期啦。咁啊，嚟紧第二季咧，嗰个 GDP 嘅预估数字咧，就下个星期一去到公布啦。咁陈茂波司长咧，咁早前都接受访问就话咧，第二季嗰个经济表现咧就冇预期咁强劲啊。咁所以咧，都可能咧会有一个下调全年经济增长嗰个预测啊。你又点睇？ 嗱，咁佢一定掌握多啲資訊啦。咁我哋其實都睇到大概個數字嘅咧，因為我哋主要出口咧六月都有少少跌嘅，咁但係內地其實六月嘅出口上升嘅，所以有少少傳遞上嘅一個即係現唔係，即係我哋可能七月嗰個出口可能會好翻少少啦。咁但係我哋如果出口下跌，咁啊嗱，當然我哋本地經濟啊嗰啲有啲反彈啦，因為嗰個疫情改善啦，咁所以我第二季可能都係比較弱增長啊零啊或者接近零嘅，咁如果咁嘅話咧，咁如果話全年就算我哋下兩季有每季有6%，咁全年拉運都係最多可能係即係譬如1.5%啊咁樣嘅增長啦，咁可能1.5%或者留下咁樣啦。 嗯，咁你點樣睇即係嚟緊有啲咩嘅即係經濟增長嘅一啲動力咧？即係譬如嚟緊會派第二輪嘅消費券啦，又或者係嚟緊會唔會可以又傾緊放寬一啲入境嘅安排啦？咁會唔會都有機會可以去再去調整嗰個經濟增長預期啊？ 消費券去翻我哋第一次派嗰次咧，4月嗰個零售即刻上升嘅，咁但係又落翻嚟噶啦。咁所以個效用係比較短暫，同埋唔會話將香港成個 GDP 拉得好高，始終我靠我自己人去消費，唔會話突然間每人買多個雪櫃啊，買多個洗衣機咁噶嘛。咁最緊要都係睇翻第一個金融會穩定翻落嚟啦，第二咧就係咧嗰個出口會唔會即係內地再增長，即係令到我哋嘅轉口都增加啦。咁再加上我哋會唔會有嗰個通關啊？即係會有改善咧，甚至可能我哋啲疫情嗰啲措施可能改善咗，令到我哋比較容易同外國接觸啦。咁我都比較樂觀啲嘅，即係下半年度咧，我哋即係個通關情況應該會有啲改善，令到經濟增長即加快嘅。 嗯。 咁如果再睇遠少少，嗱，而家嗰個即係國際上嗰、那個即係地緣政治，即係都幾比較兇險啦嚇。即係如果真係話喺我哋呢一邊嚇，暫時台海呢一邊，即係真係發生啲咩事嘅時候，即係其實對香港嗰個經濟，你覺得會唔會有一啲好嚴重嘅衝擊呢？ 咁如果你話台海真係有啲比較升溫嘅危機咧，其實都係會影響香港，因為香港比較近。 嗯。 啊，呢個咁一啲想嚟投資嘅一定會卻步噶啦嚇。 嗯。 咁所以呢啲係我哋控制唔到嘅，咁所以我哋都唔係話可以做得好多嘢啊。 都冇諗咁多啦。 係。OK， 好啊，唔該曬莊太良，多謝你啊。 好啊，拜拜。 莊太良教授咧就係中文大學劉佐德全球經濟及金融研究所嘅常務所長嚟噶。咁啊，楊立滿啊，嚟緊咧，我哋不如都預告定下一個題目先啦。 好啊。 咁嚟緊咧，我哋會傾一傾咧，關於係呢個嘅非本地醫生嘅引入啦嚇。咁早前咧，其實即係政府就修例啦，就話要引入非本地醫生啦，並且咧就成立咗特別註冊委員會咧，都去到審批一啲外地嘅院校嘅一啲醫學嘅資歷啦。咁呢個委員會咧都會制定咧認可名單啊。咁就做咗一啲嘅已經係有一啲嘅認可名單咧，就係制定過啦。咁但係咧就而家有50项認可嘅醫學資格。里面咧，就内地嚟讲咧，就只有上海复旦大学咧就上榜啊。咁而就系唯一认可嘅课程咧，亦都系属于全英文授课。咁啊，限呢个嘅海外公民报读啊。咁早前咧就喺立法会咧就有啲嘅议员啦，就讨论到呢回事啦。咁就认为咧呢个嘅语言嘅要求啊，即系讲紧系一定要系英语授课嘅课程先获得认可呢个嘅要求咧。佢哋認為咧係排斥呢個嘅內地院校啊，咁於是咧就紛紛提出意見啦，就包括咧就會唔會喺再修例咧，去到放寬呢個嘅要求嘅，咁啊會唔會真係有一個咁樣嘅可能性發生咧嚇？我哋轉頭再同大家傾下。 好咗，地震局話當地發生超過800次餘震，又喺亞布拉省首府邦貴經營餐廳嘅東主話。余震大約每20分鐘一次，昨晚幾乎所有家庭都在街上露宿，不敢返回室內休息。當局着手清理阻塞道路的岩石和瓦礫，專家預計未來幾星期仍會出現余震。總統小馬可斯到邦貴等受災的地區視察，聽取軍方和救災人員匯報搜救進度。他求官員準備好為居民提供一切所需的支援，又承諾協助他們重建家園，呼籲民眾確保安全之後才返回屋內。天氣方面，高空反氣旋正為華南帶來普遍晴朗和酷熱的天氣，本港下午大部分地區氣温升至35度或以上。本港地區今晚和明天天氣預測大致天晴和酷熱，最低氣温約29度，明日市區最高氣温約34度，新界再高2-3度，下午局部地區有驟雨，吹轻微至到和缓西南风，展望随后2-3日持续酷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下周中后期有骤雨同雷暴。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现时气温32度，相对湿度73%。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咧，首先同你跟进较早时葵涌道去旺角方向近住美孚港铁站嘅意外清咗场噶啦，交通恢复正常。而喺观塘区协和街下行去开源道方向，近翠屏道有交通意外，龙尾排到去基督教联合医院对开。隧道方面，红隧的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的龙尾去到演艺学院，西行过海的龙尾就在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是接近管道出口。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车龙排到去学园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去到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东行的龙尾去到北角政府合署。东隧的九龙入口收费广场稍为多车。西隧的九龙入口窝打老道的龙尾去到景月台。龙翔道西行上西隧，龙尾去到蒲岗村道。 后些少啦，近住虎山道桥底嗰段咧都系多车噶，龙尾就去到观塘道近德福花园。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喺彩虹隔音屏，将军澳隧道九龙入口嘅龙尾啦，排到落去东九龙政府合署。啱啱收到最新嘅消息，就系观塘嘅协和街下行去开源道方向，近住翠屏道嘅交通意外清咗场噶啦，车龙有待消散。九龙方面的路面情况，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康宁道挤塞，龙尾去到康德道。龙翔道去观塘近住龙尾就排到去虎山道桥底。太子道西去大角咀方向车多繁忙的，由花墟开始车龙断断续续去到富豪东方酒店。柯士甸道去西九方向近住广东道挤塞，车龙排到去漆咸道南，反方向去红磡近住吴松街一段车多，龙尾去到连翔道近民安队总部。新界方面，大埔公路沙田段上水方向近沙田市中心一段车龙去到美林村，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介乎新墟至到安定村一段车多繁忙，后车少了，近住珠海学院至到哈罗国际学校和小榄段都是比较多车的。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大埔公路松仔园来回。最后食安仔提提你，看清楚包装食品上的盐和糖的标签，那就可以揀到健康之选了。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我哋一齐喐。 我是精灵一点的 Calvin 刘卓文。远足登高咧，对于我嚟讲，虽然谈不上系啲咩嗜好，咁但系每次能够喐一喐，同三五知己咧喺郊外锻炼体能，尽力完成嗰条路线，一减平日奔波疲态嘅身心，都可以话唔错噶。 你一我喐，佢喐。 香港电台第一台《 非常人物生活杂志》。 原来教视障人士认路是一门要特别受训的专业来的。 是啊，啲导师除了要识教，还要学埋眼科和耳科的知识添。 连耳科都要学？点解啊？ 听下退休的高级定向行走导师胡崇平的介绍啦。 逢星期日晏昼一点， 杨思敏、邱艳主持《非常人物生活杂志》。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陆宇光、杨立门。 时间嚟到晚上嘅7:10啦，咁我哋自由风，自由风咧，而家就倾紧咧关于系引入非本地医生嘅问题啦。咁因为咧就立法会旧年咧就通过咗修例啦，咁就可以引入非本地医生啦。咁之后咧就政府成立咗特别注册委员会啦，去到制定咧。 去到制定呢个认可嘅非本地医学资格嘅课程名单啦。咁、其实咧就讲紧而家嗰个制定嘅情况咧，名单上面就有咧系50项嘅医学资格啦。咁但系咧内地嚟讲咧，咁就只有上海复旦大学咧系上榜啊。咁而呢个获得认可嘅内外全科医学士课程咧，都只系限海外公民咧去到报读啊。咁所以呢件事咧，早前就喺立法会咧就讨论嘅时候，就引嚟一啲嘅议员关注啦。咁就认为咧，特别注册委员会咧去到定呢个嘅认可院校嘅资历呢个嘅准则上面咧系有问题啊。会唔会其实好多时都系即系净系承认一啲英语嘅课程咧吓？ 條例通過嗰陣時咧，就係、是、政府係都係叫即係醫委會即係成立一個嘅即係特別註冊委員會啦。咁當時佢哋嗰個準則，佢哋採納個準則咧，就係即係當然個課程嘅內容就一定要即係等同即係本地大學頒授嘅醫學資格啦。咁亦但係咧，就都係。所有呢啲資格咧，都係只限英文授課嘅課程嘅。咁因此咧，就即係內地有即係只係得一個即係你嘅課程咧，係入到呢50项嘅認可資格裏面嘅啫。咁當然就有反對嘅人咧，就即係覺得其實個條例冇講到明，一定係即係英文授課先得嘅喎。咁其實譬如田北辰都話揾知識就係知識啦，佢學。咗呢個呢門嘅專科，咁佢已經係達到嗰個水平，你都認可佢呢個水平嘅，你就唔好論佢究竟嗰個課程係咪以英文授課嘅課程啦咁樣。咁但係反對嘅人咧都講話哦，咁唔係喎，香港嘅情況就係你有醫管局做嘅話咧嚇、啊，你裏邊嘅文件啊，同大家嘅溝通啊，或者你嘅處方藥啊，都係用英文嘅喎、哦，咁會唔會係會造成一啲嘅問題咧？咁樣呢、這個即係。而家雙方仲喺度傾緊嘅。 嗱，咁當日嘅立法會討論咧，咁其實特別註冊委員會主席鄧偉強教授咧，咁都有解釋嘅。咁就話委員會咧就係依法辦事嘅啫。咁就根據咧立法會通過嘅法例咧，就建議啊，就可以同任何本地大學頒授醫學資格比擬。嘅一啲醫學資格，咁佢哋就承認啦，就作為一個認可嘅資歷啦。咁而法律上列明咧，可比擬嘅項目咧就包括授課語言。咁就因為由於即係而家香港嘅大學啦嚇，兩間嘅醫學院咧，佢哋嘅官方嘅授課語言咧就係英語，咁所以咧就係咁樣嘅情況咧就出現咗。佢就強調咧委員會冇特定嘅立場喎，咁但係有啲人咧都係提出翻，其實修例咧的確係冇咧去到提到咧關於授課語言嗰個係限於英。英文个问题啊，因为嗰个嘅修例嗰个内容咧，就系讲话，即系啦，就讲紧话要同本地大学嘅医学资格可以有得比拟啦。咁其中一个咧系有关课程嘅授课语言啦，但并冇咧就白纸黑字写住啊，一定要英文先得。咁所以有啲人就讲话，其实咧喺香港就算要系读医都好啦，咁就算话譬如你课本啊吓英语都好啦，其实咧有时上堂咧都系会讲中文噶嘛吓，咁同埋即系同病人沟通。亦都系咧系要系中文啦吓，咁所以咧就系认为咧而家特别注册委员会净系批一啲吓英语授课嘅一啲课程咧落去认可资历嗰度咧，佢哋认为系唔啱噶， 系啦吓。 吓咁不如都问下各位听众啦，我哋嘅电话系18723111，18723111，咁咧就大家就住呢个嘅非本地医生吓嚟透过特别注册咧嚟香港执业呢件事，如果系咪应该系到放宽呢个嘅认可嘅课程嘅一啲教学语言咧吓？咁而家净系主要都系批一啲英语嘅课程啦，系咪都应该批埋一啲譬如内地嘅中文课程，都应该系可以俾佢哋嚟到香港特别注册执业？咁欢迎大家打电话嚟18723111同我哋倾下噶。咁啊，杨立文呢个时间我哋请嚟啲医学界嘅人士倾下啦。电话旁边咧就有医委会嘅委员啦，亦都系医学会嘅会董陈以诚医生啊。陈医生你好， 系你好， 你好。 你点样睇呢个关于系非本地医生特别注册嚟香港嗰、那个佢所认可嘅资历啊，嗰、那个嘅教学语言嘅问题，你点样睇啊？ 我想首先呢，我哋都其实是欢迎海外嘅医生同埋国内嘅医生嚟香港做医生嘅。咁事实上亦都我哋有好多一向都有好多嘅医生系咁去做。咁不过当然啦，就我哋一向系经过呢、這个 醫委會嗰個嘅法例咁樣去就臨時註冊啊，或者係嗰個有限度註冊咁樣嚟咧，咁都當然就係會去跟翻香港一向嗰、那個嗰、那個嘅教學語言或者係個文化，即係咁樣去做啦。咁但係而家你通過咗個新嘅法例啦，通過咗個新嘅法例。就是再進一步希望可以招攬到即係外邊嘅醫生嚟到香港去做。咁我諗，但係個大前提咧，就係話要去服務到呢、這、一個香港嘅市民啦，而係喺醫管局同埋喺香港嘅嗰個嘅叫做制度裏邊咧， 公營醫療體系啦，嗯嗯， 個體系裏邊。嗯去幫到嗰啲嘅病人，咁成個團隊去做嘅，即係我哋香港咧就，我諗特別如果係呢一啲嚟翻嚟香港或者嚟到香港幫手嘅呢啲嘅醫生咧，係無可避免去首先嗰五年一定要喺醫管局喺個體制裏面去幫到嗰個市民，就唔係孤獨一個人自己做嘅。咁换句话讲咧，系成个团队里边咁去做嘅。咁如果成个团队里边去做嘅时候，就可能当然就系要去大家一定要有一个嘅磨合啦。就即系譬如话香港嘅九成九嘅医生都系学嘅，就系即系一个国际语言。咁呢个国际语言喺我哋嚟讲系英文啦。咁作為一個我哋即係香港嘅醫學院，即係其實係可能即係你講緊係頭嗰二三十名嘅裏面，即係當然就係因為我哋一路係喺呢一個國際語言嘅國際嘅教學醫學嘅教學裏面去參與同埋去教學同埋去研究先至。會可以是叫做香港一個國際城市，一個醫學的國際中心。咁我哋咧，即如果唔係話一路我哋係用呢個英文去學習、英文去研究咧，可能就未必可以有咁樣我覺得中央都會珍惜嘅香港嘅一個無論係金融中心啊、法律中心啊，定係醫學中心咧，即係有呢一個嘅咁樣嘅地位啦，咁所以如果系一齐咁去磨合嘅时候咧，我就都真系唔反对会系有用中文嘅。我哋都会同病人沟通都系有中文，但系如果系讲成个医学体制里边呢个沟通咧，就如果唔系用英文嘅话咧，就一定要小心唔好乱，唔好搞错，唔好写错，即系唔好沟通错。咁呢个系对病人个安全系最重要嘅，咁即系呢个我谂我哋一定要注意咯。 系好啊，陈医生吓，嗱，我听你咁讲咧，就似乎你对嗰个内地嘅。就算是非即是英语授课即是那些课程呢，即是那个内容或者那个专业水平呢都不是质疑的。即是因为如果你经历你审核过之后觉得那个课程是即是跟香港是可以比拟的话呢，即是说它的内容或者它的水平，它的专业的水平呢应该就你就不是质疑的这样东西。而是你讲的呢就是那个沟通的问题。即是在我们的公共医疗体系里面，大家都习惯用英文的，无论讲或者是写的都是会用英文啦，咁同病人都可能会用英文啦，咁就驚住即係內地一啲唔係以英語學習醫療課程嘅一啲學生嘅畢業生，或者做咗醫生嘅人，即係佢都唔能夠適應即係我哋呢一個咁樣嘅環境啦，係咪？或者造成某啲溝通上嘅困難嘅咁樣。咁我又即係都想知道咧，其實而家內地即係嘅醫學院咧，去到讀到醫啦，即係嗰啲咁樣嘅學生，佢哋嘅英文水平係唔係一個溝通上係你覺得係一定會有一個大嘅問題咧，因為係咪佢哋係咪一啲英文都唔識嘅咧？即係佢哋 嗱，我諗啊都要研究清楚嘅嗱。咁即係阿立門兄，你就應該好清楚咧。即係我哋其實一定係見到國內英語係進步緊嘅，無論喺商業嗰度 無論在科學那裡在醫學那裡就是不少的學生呢是去到英語水平是不錯的，咁甚至可以喺國際期刊去刊登。嗱，咁呢個咧，但係咧，即係都要明白，呢啲係內地嘅呢啲專業人才裏面嘅比較係頂尖一啲嗰啲咧，就會係應該冇問題嘅。咁但係普遍嘅係咪真係咁咧？我諗就真係要研究咗先。就即係照我所知咧，如果係國內嘅醫學院佢哋教學咧係中文嘅，大部分即係所有都係中文嘅應該。而我哋香港好多學生入去大陸去讀醫咧，都係中文嘅。我有好多好老友嘅同事都係國內讀醫落嚟香港再做醫生嘅，咁佢哋係考咗嗰個執業試啦。咁換句話講，佢哋考執業試之前，其實佢哋全部都係用中文去讀嘅。咁但係佢學呢佢可以學得到囉。咁然後以至去執業試又考到啦，然後喺香港又繼續做嘅。咁但係即係呢個把關就係重要囉。因為嗰個溝通呢喺香港係寫排版溝通全部用英文呢，就唔同話係寫論文用英文嘅。唔知道即係你知唔知，即係嗰個比較到個水平呢，你寫論文嗰個用英文呢，我可以鬥嚟鬥去鬥好耐㗎嘛，終於鬥掂啦。但係我哋如果日常就平時寫排版溝通都英文呢，嗰個要快好多同埋流暢好多。即係比起寫論文啦。咁換句話講呢，即係嗰個要清楚到其他醫生唔會睇錯咗我哋寫啲咩出嚟嘅，嗰啲護士去睇我哋寫嗰啲 order 出嚟唔會睇錯嘅，嗰啲嘅執藥劑師去睇我哋寫嘅藥嘅處方唔會睇錯嘅，咁呢個一定係要把關把得好清楚。如果唔係俾我哋嘅市民嗰個服務有咩差錯咧，即係大家一定係會覺得唔好咯，咁樣係嘛？咁所以咧呢個就普遍平均嘅水平係幾多咧？我哋要研究清楚咯。嗱呢一樣嘢，我會覺得我哋局長咧應該係比較回流多啲資料嘅，因為佢喺深圳香港大學深圳醫院做咗咁耐嘅，佢可能會多啲資料嘅，因為上邊好多咧有香港入去做嘅醫生，亦都有大陸畢業嘅醫生喺嗰度做，而係一齊做嘅。咁佢哋入面用幾多中文，用幾多英文呢？而個磨合程度係點呢？我覺得係一種可以參考嘅資料咯。 另外都想問埋咧，即係其實對於邊一啲，即係譬如以香港嘅大學啦，以英語去到授課嘅時候，喺應用啊，喺即係診斷嘅時候咧，其實邊啲地方係最為緊要咧？會唔會係譬如一啲嘅病嘅名啊、身體部位嘅名啊，或者藥嘅名字，可能會即係可能會係會比較容易啲係會混淆定點樣咧？咁如果有冇辦法去翻譯去到處理到呢個語言嘅差別嘅問題嘅咧？ 其实真系全部都系英文嚟嘅，唔好意思吓，即系由教学到我哋去写排版、写报告、写处方，应该全部都系英文嚟嘅。咁但系我哋要自己咧去 Google 也好，去上网也好，去查翻个中文，去解释翻俾嗰个病人或者家长听、亲属听。咁呢个系要一定系要额外嘅功夫去做嘅，即系我哋嘅训练里边咧，一向就冇呢一样嘢嘅。而家我唔知有冇，即系我哋以前一向都净系学英文嘅。你点样同家属同病人去沟通咧？要自己去再去查翻啊，中文呢个系点咧？咁。你唔知你明唔明我哋咧？全部都系英文嘅。其实呢一样嘢唔系净系医学系咁噶，建筑系又系咁，会计又系咁，finance 又系咁。呢、這个即系国际性嘅语言系，即系举例系英文嚟嘅。我哋学之前就冚唪唥都英文嚟噶啦。即系你要去用翻同香港人沟通，我哋要自己去额外去翻译翻嘅，咁而但系呢个冇标准啊嘛，呢样嘢就系我哋自己 國人自己去抄 Google 去翻譯嘅啫嘛。咁呢樣嘢好難講話點為之嗰個標準，但係我哋一定要做嘅呢啲嘢。但係呢個就唔係醫學院教我哋嘅嘢咯。醫學院係教用英文嘅係。 好啊，咁啊，時間關係啊，同阿陳以誠醫生傾到呢度先，多謝你。系陈以诚医生咧，就系医委会嘅委员啦，亦都系香港医学会嘅会董嚟噶。咁佢就讲咗佢一啲关注，即系喺语言问题上面关注嘅事啦。咁我哋又听听另一位嘅意见啦吓。 好啊。 嗱，依家电话旁边咧就有立法会议员，亦都系一位眼科医生阿林顺潮医生啊。林医生你好。 Hey, hello, 你好。 我剛才都聽到少少啦，即係關於係有醫學界嘅人士都關注到，即係一啲非本地醫生，如果佢唔係讀英文授課出身嘅一啲嘅課程，咁嚟到香港就算要執業嘅時候，擔唔擔心都有一個溝通磨合嘅問題啊？你又點睇咧？ 首先我哋都要好清楚咧，我哋中國人成日都會講話人心人術，你要有咩心去係服務病人，亦都需要有咁嘅能力。而其實咧，就喺現代社會咧，其中一個好關鍵嘅能力咧，就係你個溝通能唔能夠做得到。咁所以咧，如果個語言本身係形成一個障礙嘅話咧，咁呢樣嘢係要諗方法去解決嘅。咁但係我哋又睇翻咧，譬如正話阿陳以誠醫生佢有提到咧，就話係我哋上堂咧，就的而且確係用英文嘅。咁間中有一啲係可能有啲難嘅字，咁有陣時老師亦都會話中文我哋就係咩啦。咁但係基本上咧，喺香港大學或者係呢個中文大學醫學院咧，佢嗰個教學語言的而且確係英文。佢上堂嗰陣時候，又或者考試嗰陣時咧，都是英文的。咁但係我哋醫學去學習呢，其實更多嘅呢就唔係話嗰啲理論喎。我哋就係要面對喺臨床嗰陣時同病人溝通啦。咁而我哋睇返呢同病人溝通呢，譬如話你發燒，咁發燒即係我哋英文上咗堂啦，咁中文我哋就好易都唔需要專登去查就係發燒。咁你發燒係發到幾多度啊，發咗幾耐啊，你除咗發燒之外呢食嘢得唔得啊，即係有好多嘢咧，就唔係咁專業性嘅中文或者英文嘅問題，好多嘢都根本自己都唔需要特別去抄咧，基本上就已經係相通咗嘅啦。咁所以喺呢度嚟講咧，就係話如果你係真係講翻，我哋係一個醫生咧，我哋自己本身要繼續學習啦。另外就係同我哋啲係醫生嘅係同事咧，就要溝通，又或者咧就係我哋同病人去溝通。咁如果我哋真係畢咗業之後，正式喺個工作上面咧，反而主要係中文喎。我哋對住病人，我哋唔會用英文同佢講嘅。咁我哋巡訪嗰陣時，咁可能我哋會係好短時間係會用一啲英文，即、就、係、是、我哋去大家去溝通啊，或者聽下我哋嗰啲係資深嘅醫生有啲咩嘢係教咁樣。咁所以如果你講翻去到嗰個實質咧，係如果係譬如我哋而家個焦點就係內地嗰啲畢業生啊，咁佢咧就能唔能夠咧就喺溝通嗰度係可以破除到個障礙，令到佢咧如果佢係又有心，亦都有喺醫學上面嘅水平，只不過教學語言咧就唔係話即係以英文為主嘅。咁樣咧，就我個人嘅意見咧， okay. 就覺得係可以嘅。 好嗱，因為由於我哋就嚟聽七點半新聞啦，咁啊林順潮醫生，不如我哋新聞之後再同你傾多陣好嗎？ 好啊，唔該， 多謝你。嗱，我哋電話係1872311，各位聽眾可以打電話嚟同我哋傾下。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七点半由方远南报道新闻。美国白宫透露，美中元首将在美国东岸时间上午8:30举行对话，是拜登上任美国总统之后与国家主席习近平第五次通话。本港新增4886宗新冠病毒确诊个案，包括4638宗本地感染，再多五名患者离世，涉及三男两女，年龄介乎56到100岁。一名22个月大女婴确诊，住在离岛，寻日发烧同咳，家人发现她有抽搐，寻晚由政府飞行服务队直升机送往东区医院，现在情况危殆。有5间安老院舍情报个案，共涉及6个院友同一名工作人员。学校情报409宗阳性个案，来自315间学校。 另外下星期一起，公立医院所有特别探访人士，包括新冠康复者，需要提供48小时内的核酸检测阴性证明。如果紧急情况下未能够提供任何有效检测结果，就需要在探访后尽快进行快测，以及在两日内补回核酸检测结果。一名22个月大女婴感染新冠病毒后，曾经发烧和抽搐，现在情况危殆，怀疑出现脑病变。政府专家顾问刘宇龙表示，女婴的三岁姐姐早前确诊，一家住在离岛。女婴昨天发烧、咳同打冷震，到傍晚出现抽搐，现在是东区医院深切治疗部，要用呼吸机和注射强心药。女婴的 CT 值高，需要分析所感染的变异病毒株类型。他又提到，根据研究发现，幼童可能有遗传的免疫缺陷症，导致染疫后出现严重情况，但如果接种疫苗就可以减低风险。他再次呼吁家长带同适龄子女接种疫苗。而联合科学委员会下星期将会讨论三岁以下幼童接种疫苗的安排。统计处的数字显示，本港人口持续高龄化，在1991年至去年期间，总人口增加约三成，但65岁或以上女性上升 174%， 男性上升 208%。 在新冠疫情下，去年出生的人数大幅下跌，出现死亡多过出生的情况，而人口迁移亦是令香港人口结构转变的重要因素。女多男少情况越来越严重，去年平均每1000名女士有839名男士，比起2016年每1000名女士有852名男士，以及2011年的876名男士少。另外，平均预期寿命就继续上升，去年出生男性预期寿命是83岁，女性是 87.7 岁。收入方面，去年一般就业女性每月收入中位数是15000元，男性是20000元，分别主要是包括男女有不同行业和职业分布、工作时数和教育程度等。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和酷热，最低气温约29度，明日市区最高气温约34度，新界再高2-3度。下周局部地区有骤雨，吹轻微至和缓西南风，展望随后2-3日持续酷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下周中后期有骤雨同雷暴。现时气温是31度，相对湿度74%，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讲隧道情况，红磡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的龙尾在中环广场，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在皇后大道东湾位，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的龙尾在空窗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车龙排到近温思劳街。另外，将军澳隧道九龙入口的车龙排到乐东九龙政府合署。路面情况在九龙区柯士甸道去西九方向近广东道一段挤塞，而家车龙沿住漆咸道南塞到近摩地道，弥敦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都是车多繁忙，龙尾近柯士甸道。观塘道去龙翔道方向近住启业村一段车多，车龙排到近德宝花园。之后在封路方面提提大家，大埔道深水埗段因为爆水管，而家大埔道去葵涌方向介乎枫树街至到黄竹街的全线仍然是封闭，九巴路线6号、6 C 和81号都是需要改道行驶。最后道路安全议会就提醒你，无论你是司机定是乘客，如果座位有安全带就必须佩戴。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热的情况，各行各业有几大的影响呢？听众尹生， 我们做建筑行就真的没办法的，希望就尽快立例，就说喂，几多度以上索性是要停的。 听众麦小姐， 不单止部分同事是这样，我们这些卖面包的都会是这样，是很热很热的。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午八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国剧八三零呈现，杨洋、李一同领衔主演，保卫国家边境，热血的军旅故事，特战荣耀。 杨洋饰演的燕破岳，经历严酷环境之后，在艰巨的任务面前，亦在大家的关心和帮助之下，慢慢意识到自己的不足，逐渐改变自己，融入集体。 国剧八三零特战荣耀，逢星期一至五晚上八点半，港台电视三十日。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陆宇光、杨立门。 自由風，自由風就討論到咧，係非本地醫生嚟香港特別註冊嗰個嘅認可院校資歷個授課語言嘅問題啊。咁、我哋新聞之前咧，就同立法會議員林順潮醫生傾緊嘅，請翻林醫生出嚟先。你好， 係，hello， 你哋好， 係。 嗱，你頭先都提到話咧，即係其實而家香港培訓嘅醫生啦，都需要咧用中文去到同病人溝通啦，咁、所以都需要即係識一啲嘅譬如醫學上面嘅中文名稱啦。咁但係頭先阿陳以誠提到嘅一個問題咧，就係、譬如醫生要寫排版啦，嚇、同埋即係可能好多嘅一啲 醫學處方藥啊咁 樣，處方藥啦，同埋一啲可能 內部溝通 係啦，內部系統嘅溝通咧，其實而家都的確咧仍然係用緊英文嘅。咁所以一個如果唔係英语培训出身的非本地医生来到香港的时候，他会不会在这些工作上面有问题啊？ 我自己因为呢就都在这个是汕头的国际眼科中心，还有广州的是中山国家重点实验室那里是工作过，那我现在是我的公司呢也都在内地是有很多医疗服务的。那我那个是体验呢，就係、話我哋如果話英文，首先內地而家啲醫科畢業生咧，佢哋咧考高考嗰陣時要考英文，然後跟住咧佢之後仲要咧考一個全國大學英語四同埋六級嘅考試，係要通過咗先至可以畢到業嘅。咁所以第一，佢哋個英文基本水平係唔係差嘅，但係口語因為佢哋冇呢個環境，有陣時冇咁好咯。咁所以喺呢啲情況咧，我哋就會係可能有一啲培訓啦，因為你係嗰個專業嘅係一啲用語咧，專業嘅名詞咧，呢啲係就咁真係會有問題嘅。咁但係第一咧，而家我哋係電腦化啦，咁啊好容易係嗰啲科技就可以譬如你個係寫個病歷咧，個表格好多時候你 tick， 跟住你譬如話啊，你咳咗幾多日啊咁樣，咁即係好多中英好易對照啊。第二咧，亦都係可以有一啲，因為個英語基礎亦都唔係話冇噶嘛，咁即係就有啲培訓班咧，就已經咧就可以係應付到嘅。咁我自己嗰、那個睇法就係話我哋如果真係有醫生佢需要有一啲培訓咧，都好短期之內就可以完成到啲培訓，令到佢哋咧就工作冇影響嘅。咁我諗成件事咧都要睇翻就係我哋係呢個法理程。第一喺法律嘅觀點嗰度咧，係咪就真係而家就係純英文？如果唔係純英文咧，就唔可以考慮啦。咁但係我哋睇翻個法律咧，佢基本上佢只係話咧，就係話係嗰個教學同埋使用嘅語言咧，就係相若啫，冇話指定係咪純英文呢回事。咁第二，我頭先提過咧，我哋如果上堂就真係當係純英文啦，但係我哋去臨床同病人接觸嗰陣時咧，我舉一個例子俾你聽，你就會好清楚咧個中文嘅重要性啊！我到今日咁多十年之後咧，仲好記得咧，就係、喺香港大學醫學院就上一個係嗰、那個精神科嘅堂。咁我哋咧就係、一大班同學就喺間房嗰度，有另外一啲同學咧就喺隔離間房，咁啊透過咧直播喺度睇啦。咁就係我哋啲同學就面對緊一個咧，因為裸跑而入咗精神科醫院嘅係病人。咁啊，我哋同學就問佢話：你點解會裸跑啊？佢話古語有云，天衣無縫， 我冇做過手術㗎，我真係無縫㗎，咁我點解唔可以攞跑呢？我哋就翻嚟個笑，然後跟住我哋臨到尾咧，就會係考佢嗰個係智商啊。咁我哋就，我哋俾個四字成語你，睇下你點樣解釋咧？就係螳臂擋車。咁嗰時個病人咧咁簡單，冇得頂㗎嘛。話我哋即係大家想象下，如果我哋唔係用翻我哋即係個母語啊，咁咧。是其實呢就是那個學習有陣時都會困難咗好多嘅。咁呢度只想話一樣嘢呢，就喺兩間醫學院呢，唔係話呢個係純英語嚟到教學嘅。咁、個法例亦都冇話要求純英語囉。 嗯，系啊，系啊，林医生啊，头先啊，陈医生咧，即系佢个关注咧，就系话，佢唔系话一定系质疑，即系内地生嗰个英文水准。不过咧，佢就话最紧要系了解多啲佢个程度去到边度，同埋要做好嗰个所谓把关个工作。 因为可能内地生个语言水平都有参差嘅情况。 系啦，咁嗱，如果真系我哋要把关，你觉得点样去把关呢？系佢嚟之前，我哋要佢考一个某样嘅试啊，因为要佢嚟咗之后去，好似头先你所讲，即系在职嘅培训或者叫佢上啲堂，即系令到佢即系熟习咗你哋嗰、那个，譬如话公共医疗体系里边嘅用英语嘅运作系点样先最好咧？你觉得系咪真系需要一个咁点样去把关咧？ 呢、這个系好同意，系一个好重要嘅问题嚟嘅。咁、但系我头先都讲过啦，就系内地啲医科毕业生咧，佢已经考咗系国家四级或者六级嘅英文噶啦。咁、如果我哋话纯英文咧，咁基本上已经系有一个都系即系有标准嘅系考试，佢哋过咗关噶啦。咁如果你嗰啲专业用语咧，喺我哋系日常里边，因为你好视乎你系做边一科。如果我哋話，我所有科都要考你嘅，咁啊有排都過唔到嘅。但係你話我如果分配咗個工作，我係做眼科嘅，我係做外科嘅，我係做精神科嘅，咁嗰啲專業用語嘅範圍就有限嘅啫嘛。咁所以我個人覺得咧，其實咧就係話佢有一定嘅基礎。咁我哋睇好簡單兩樣嘢啦。第一樣嘢就係呢個係國際嘅排名。國內有五間係醫學院咧，係國際排名100名之內嘅。咁佢哋個水平即係本身係唔錯嘅。第二咧就喺國內發表啲國際文章，啲國際文章要用英文嘅喎，都係咧就係而家喺世界裏面咧都係排到第二嘅啦。咁所以呢啲在咧都係顯示到佢有一定嘅水平。我會咧就較為係偏向咧就係話接受佢哋，譬如話我哋你英語水平有四級有六級，我哋要求六級嘅，咁呢度可以作出要求，因為我哋要保障翻我哋個病人啊嘛。咁咧就另外咧就係話如果係開工之前，咁咧就你某一科咁喺裏面常用嘅咧。咁就全部都有中英對照嘅嘢啦，而家感覺制就有咗中文或者英文出嚟㗎啦，咁嗰啲呢就要接受一啲培訓先囉。好似我哋當年畢業之後去做呢個實習醫生，其實好多嘢都係由零開始㗎，咁都係會呢有一啲係特別嘅培訓班呢，令到我哋可以快啲上手㗎。 OK， 唔該曬林信全醫生，多謝你啊。 唔使客气， 林信全医生咧系立法会议员嚟噶，咁各位听众有啲咩嘅意见咧，可以打嚟1872311同我哋倾一倾噶。而家电话旁边咧就有听众叶先生喺度，叶先生你好， 你好， 请讲。 我林信全医生认为讲得好清楚，但我系补充些少，因为我系自己做保险嘅，咁就上面个赔偿咧，上面好多医生都会问我哋。要填英文嘅中文嘅賠償表， 你講內地， 內地嘅醫生佢、okay, 可以嘅，兩樣都得咁啊。咁另外咧，最近原來上面有啲私人嘅醫院、，health centre 叫做，就係、喺廣州係香港嘅註冊醫生喺上邊幫人嚟睇症。咁我諗好多人都唔知道，因為我都係最近呢兩個月先發現到，原來香港醫生可以喺上面註冊到同人睇睇症嘅。係啦，咁 都係近期好似嚇。 係啦，咁醫院都認可㗎喎、我都嗰個報告都認可嘅。咁所以呢我哋覺得唔好故步自封啦。咁所以應該可以接受內地嘅醫生嚟香港大家交流，或者因為我以前個家庭醫生都係馬來西亞過嚟嘅。咁另外一個建議嘅，可唔可以睇下可唔可以希望佢哋做得到呢？就係、因為而家香港我最近咧就發現咗嗰、那個泌尿科咧喺政府路，因為我急症入咗院，要排到喺舊年七月排到2023年八月先可以俾我去做去照、去做手術。 咁我自己有福利就自己用咗醫生去做啦。咁、 嗯、 但係呢可唔可以就係我哋深圳都有香港大個南山醫院， okay, 我哋香港可唔可以就係、是、喺、香港有啲診所可以喺香港醫生，或者令到分流咗我哋香港一啲病人願意上去俾佢哋就診呢？ 嗯 ，OK， 嗯好啊，多謝曬，嗯，係啊，不如阿葉生講埋呢句啊。 香港嘅醫學會快啲嘅， 係 係 ，OK， 要相信內地醫生 OK 嘅，真 係、嗯。好啊，多謝曬葉生嘅意見啦嚇，咁啊，亦都睇睇咧，就係究竟嚟緊，即係當立法會有呢個嘅關注嘅時候，嚟緊譬如特別註冊委員會會點樣考慮咧？咁同埋即係有啲議員咧，仲甚至係提出修例添啊！咁啊，醫務衛生局局長盧寵茂咧，亦都話係話係一個最後考慮啦。咁咁啊，究竟睇下個事件點樣發展落去啦 OK， 一起走過。 我哋啲年代嗰啲人个个想成为李小龙噶啦，尤其是功夫嗰啲，嗱个个都有条地拖棍做二字棍嘅，锯咗阿妈嗰条地拖棍啊，咁啊中间绑条绳，剥自己手踭啊，剥后脑啊，嗰啲周时有啊，一收棍阿查，嗰嘢就啪，哎呀个手踭就中招噶啦嘛。今个星期六晚上10:20，杨少雄、文仲贤，仲有我张雷一起走过。 我咪即系胆粗粗咁样就揿钟，我就记得睇人应门嘅，系啊，就喺香港嚟嘅。我想问 Michael Jackson， 佢入行接近20年，佢系感动中国年度人物最佳女主持陈贝儿， 真系人生难得啊！系啊，我自己有宗教背景咯，佛教徒，最紧要系把握到今次我哋嚟到地球成为人类嘅呢个身份，有冇来生？咁我当然相信啦。咁但系即系你相信冇来生嘅话，都唔会辜负你今一世呢一次旅程咯。 星期日朝早8:00-10:00，车淑梅旧日的足迹。 环境及生态局整合环境保护、自然生态保育以及环境卫生、食物安全和渔农等政策和工作，更有效提升香港的整体环境和环境卫生。 新成立的环境及生态局未来有什么重点工作呢？在处理湿地保育、垃圾征费以至市区卫生问题又有什么计划呢？ 星期六朝早8-9，星期六问责，今个星期六请来 环境及生态局局长谢展环。 一把声音，一份力量， 1872311，自由风。 时间嚟到晚上嘅7:48，继续有陆宇光同埋杨立门喺自由风呢度啦。嗱，最后呢节嘅节目咧，想同大家关注一下咧，系残障人士啊。嗱，一啲肢体残障嘅人士咧，其实都仍然需要咧，系用一啲嘅康复医疗器材啦。咁现行嘅政策咧，其实如果系一啲综援嘅受助人咧，咁佢哋嘅一啲实际嘅医疗同埋康复用品嘅费用可以攞到津贴啦。咁但系如果佢系攞唔到综援吓，一啲非领取综援嘅一啲残障人士咧，佢就只能咧就攞到一个低额嘅伤残津贴1900多元啦，或者高额嘅伤残津贴3800多元啦，就作为唯一嘅经济援助。咁好多时咧，佢哋用攞住呢嚿钱咧，就未必够咧去到负担呢啲嘅康复医疗器材啦。咁有一个机构咧就做一个问卷调查啦，咁就系话呢啲嘅非综援肢体残疾嘅人士咧。有成50%的受访者就话冇办法负担呢啲所需的康复用品啊。过去5年的康复用品咧，平均开支是40000元。 系啊，似乎嗰个开支真系都系好高咯吓。咁尤其是系嗰啲真系自食其力嘅，有工作嘅，佢又申请唔到公援嘅，咁佢反而就系冇咗呢一个嘅即系残障，申请唔到呢个残障津贴咧，咁就即系。即係換句話說，真係你政府都即係即係鼓勵啲人都唔好，即係似乎係幫唔到呢啲人咯嚇。咁、 okay, 另外就係有啲即係譬如話其他嘅基金，譬如話啲慈善機構啊，或者關愛基金啊嗰啲嘅計劃咧。都不是那么易申请到的，都很多限制，还有就都成功率都不是说真的太高了。 那不如现在电话旁边就请来呢做这个调查的机构自强协会的实习社工吴鸿宇。吴鸿宇你好。 你好你好。 你好。 不如都请你介绍一下呢，其实一般来讲这些残障人士需要去用哪些的康复医疗器材呢？ 一般来讲，如果是一些肢体残障程度较低，可能是双脚咁样嘅，佢可能就系一啲普通嘅轮椅咁样，咁样就呢啲嘅人士通常可能系一啲叫做 小兒麻痹啊，或者是一些比較輕程度的中風咁樣嘅，咁佢哋嘅輪椅價格大概就落喺30,000去到60,000咁上下嘅位置啦。但如果是去到一些全癱人士咧，要用一些功能性嘅輪椅嘅，咁譬如佢要去到，因為咧佢哋如果是成日喺度維持同一個動作咧，或者同一個姿勢咧，就會有啲座艙嘅問題啦，咁樣就可能佢哋要用到一些功能性嘅輪椅。咁呢啲就去到70,000去到120,000咁上下嘅一個價錢嘅。 嗯，頭先都引述咗你哋機構嘅調查啦，咁就係話一啲攞唔到，即係冇攞緊綜援嘅殘障人士啦，咁佢哋其實就冇辦法去負擔到，即係有50%多嘅受訪者冇辦法負擔到呢啲嘅復康嘅用品啦。咁其實你哋即係瞭解到個情況，佢哋嘅情況係點樣呢？ 冇辦法去負擔到復康用品呢度呢， 係即係譬如首先講就係即係佢哋有咩情況係攞唔到綜援嘅呢，咁或者冇攞到綜援嘅呢，咁而佢哋如果係冇辦法負擔到啲復康用品嘅時候，咁佢哋之後嗰個嘅發展會係點呀，會唔會都影響佢哋嘅健康呀，或者佢哋有啲咩嘅出路呢？ 其實如果睇返呢，好多時候點解會唔去攞綜援呢，其實是因為他們很多時候都需要跟家人同住，因為他們看回我們的研究，就算他是能夠去照顧到自己，但很多時候可能主食上面或者一些 家頭細務上面都需要些少的家人的幫助的，大概一個沒有記錯數是80%都有這個需要，那他們是很多時候都要跟家人同住的。咁但係用同家人同住的另一個問題就是他們不能夠跟家人分開去申請綜援，咁就因為綜援其實係用一個家庭作為單位去申請嘅一個嘅社會福利啦。咁而其實喺呢個情況底下咧，呢啲嘅肢體傷殘嘅人士咧，就變咗就冇咗一個福利嘅渠道啊。咁樣就好似係剝削咗佢哋一啲基本嘅一啲嘅需要咧，咁樣去滿足翻自己，可能佢日常生活嘅。可能佢要用到一啲復康用品去，甚至係去就業嘅，咁樣呢啲情況就會受到影響咯。 咁頭先都問到，即係如果呢啲嘅殘障人士佢哋負擔唔到復康用品嘅時候，佢哋個影響即係可能會唔會對佢嘅健康啊，佢嘅狀況會有啲唔好嘅影響？ 如果係負擔唔到呢啲用品嘅時候，其實可以講翻一啲例子嘅，譬如我聽過一啲嘅案主啦，咁樣。佢哋會面對嘅問題係，可能佢哋出到街咁樣，個電咧突然係停咗咁樣。我聽到一個情況就係去到馬路中心係突然停咗嘅。咁其實嗰下都幾牙煙啦。咁另一啲情況就會係佢，譬如咧，我哋個關注組入面咧，佢就有一個情況就係、是，佢要特登帶住個充電器出街。帶住充電器出街咧，就驚咧，譬如佢突然間冇乜電嘅時候，都可以走去地鐵站度充一充電啦。咁仲有一個例子就係我哋有一個個案咧，佢係用咗一個輪椅成17年。我其實之前有一個20年嘅我都聽過嘅。咁17年嗰個案咧，其實佢係 keep 住係好錫住架車，好驚架車會有壞嘅情況咧。其實佢每一次出街都係好有一種擔驚受怕咁樣，驚如果出到啲咩意外嘅時候咧，要突然間俾一筆好大嘅費用去維修，咁咪點算咧？咁其實對於佢哋嚟講，即出街嘅時候，或者喺留喺屋企嘅時候，佢會有一個擔心、就是，就係啊，我如果萬一啦，我要出街，咁架輪椅會停喎，或者會突然之間有啲事故發生喎，我好究竟出唔出街好咧？咁其實對於佢哋係，我啲可能平常人係一個好普通出唔出街嘅決定，但係對於佢哋嚟講係一個好大嘅一個決定咯，可以話。 我想问一问咧，你哋机构即系都做咗一个咁详细嘅研究调查啦，咁亦都知道残障人士面对好多嘅问题。咁其实你可唔可以同听众讲一讲，若咧讲一讲你哋最重要对政府想提出嘅一啲建议系边几样呢？ 其实咧大致上我哋有两样嘅，咁第一样咧就系复康嘅开支嘅券，咁咧。安开支券咧，咁样我哋就会想用两个形式嘅，咁一个就系共同付款嘅一个形式啦，一个就划一支付嘅形式。咁两样嘢有咩唔同咧？共同付款就会系想话按翻住 殘疾人士經濟能力去按住佢嗰個比率啦，可能係由 8%、12%、16%、25% 同 40% 去支付咁樣，咁就嘗試去令到一啲負擔能力較低嘅殘疾人士可以得到較多嘅支援，咁就可以減低咗佢哋嘅負擔啦。咁其實咧呢、這個方面咧，我哋都會考慮到，其實咧好多時候殘疾人士咧都同屋企人都會未必關係咁好啊，尤其是咧佢哋會覺得，即係喺我哋研究入面睇到咧。他們會因為可能對家庭造成負擔的時候對自己有些負面的一些想法，其實實際上我們去跟他們相處的時候都發現他們都會有一個覺得自己可能成為了家庭的負擔，覺得自己沒有履行到家庭責任這些情況，他們都不想再去影響家庭，所以呢都希望用一個個人的身份去申請這些援助，甚至乎有些我聽過都會是跟家人的關係沒那麼好的時候呢，如果用一個家庭作為一個單位呢，很多時候就會變咗，令到佢哋申請唔到啲福利啦。咁另一方面就係劃一資助呢、這個，劃一資助就係類似醫療券咁啦。咁都大咁其實我哋就希望可以用一個40,000做一個標準嘅。咁因為咧，我哋嘅研究發現咧，其實殘疾人士可能每5年到都要33,000嘅復康開支啦。如果輪椅嚟計，有35,000，甚至乎一啲更加適合佢嘅需要嘅輪椅，好似係45,000+咁樣嘅。咁我哋睇翻咧，其實我哋嘅呢啲殘疾人士，佢都會諗到係一個叫做濫用服務嘅一個問題，咁樣佢哋都好釋出善意，咁都去考慮到呢啲情況啦。咁佢哋都會諗，啊會唔會都可以利用到一個即係一啲現行嘅措施啊，譬如係要到一啲治療師去做翻證明啊，咁樣嘅一啲做法啦。咁其實另一方面咧，我哋都會睇到咧有一個關愛基金嘅一個措施，都想去睇下局長嗰邊會唔會考慮一下，咁樣就係咧，有一個關愛基金做一個先導計劃咧，去幫佢試一試水温先，咁樣咧就睇下咧可唔可以將呢個用兩年時間，睇下呢個復康照顧券嘅一個情況係點啦，佢嗰個成效好唔好啦，咁樣如果好嘅話，會唔會都可以長久以嚟用翻呢個方法咧去做一個社區安全網咧咁樣？ 你講40,000嚟，因為呢一年40,000，亦或係一次過嘅？ 如果我哋嘅研究嚟睇咧，就每5年就可以有40,000啦。咁、其實有，因為其實我都會視乎翻個案主嘅情況嘅、因為其實咧每個案主嘅情況都好唔同咧，有啲可能個熱情佢不如佢個身體狀況比較差少少，佢要用一啲比較係高功能嘅輪椅咧，其實佢都要7,000-12,000咁樣。咁當然，如果可以照顧埋佢哋需要就更好啦。咁但係我哋如果係就住個研究結果去發放嘅時候咧，都會睇到40,000係一個平均數咁樣嘅。咁、但係咧，如果用翻睇翻至關愛基金嗰方面咧，我哋都會想話會唔會用一個關愛基金去推行呢個復康嘅用呢、這個復康用品券咁樣嘅，咁、樣就去令到佢可以有一個識別嘅作用啦。咁樣就令到政府會唔會都長遠嚟講，可以試下將佢納入去政府嘅常規資助入面。咁、就。咁其實另一方面咧， okay, 關愛基金我哋覺得可以考慮一下嗰、長者牙科計劃嗰個形式去推行翻啲復康用品上面嘅維修服務咁樣，咁都可以盡快將佢納入翻個社區安全網咯。 OK， 其實即係提出呢啲嘅一啲資助嘅方法啦，關愛基金啦等等，係咪因為即係其實而家嗰啲慈善基金都可能就未必太幫到啊？ 咁我覺得咧，我哋都欣賞啲慈善基金嘅，其實佢哋而家都幫到唔少嘅，都就唔點名啦。但係咧，我哋覺得佢哋個如果用喺個社會上面咧，佢哋都有個限制嘅。譬如佢哋資金上面其實好有局限，即係講緊咧，而家佢哋係資助緊啲輪椅朋友嘅時候咧，都會有個狀況，就係資金枯竭，即係佢如果未必夠錢嘅時候咧，佢就真係資助唔到嘅。咁其實作為一個比較小型嘅基金咧，佢哋嗰個服務嗰個能力都比較有限啦，佢嘅 capacity 都有限啦，咁樣。咁會唔會政府都可以攞翻一個角色咧？因為其實 OK 係啦。 好啊，咁啊，多谢晒阿吴宏宇先啦吓，咁啊，吴宏宇就系今次咧去到为呢个嘅残障人士啊做咗一个调查嘅自强协会嘅实习社工嚟噶。咁好啦，杨立门啊，我哋倾呢个话题咧都到呢度啦，今日嘅节目时间咧亦都嚟到呢度啦，听日同一时间再同大家听自由风，自由风啦， 再见， 拜拜。